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马仔。 我是阿明。 Hello， 我是港产爸爸。 是啦，纷纷今个礼拜就不在香港，所以就未装我们啦，今个礼拜下个礼拜先。另外呢，一陣轉頭都有 Peter 和 Miss Sergeant 做特備環節嘅。咁今次好似如果冇搞錯啊，應該就係講返呢個軍事啊，現實嘅軍事呢到底同科幻之間嘅關係啦。咁你其實有好多人士啲機械人動畫就好多啦，你 Macross 咁其實係㗎，即係 VF1 係 F14 改出嚟啦，咁好多嘅。咁你高達本身亦都模擬返即係軍事嘅好多嘢啦，即係真實係啦。咁其實鬼佬就更多啦，鬼佬好多啲科幻其實都係將即係軍事嘅即係搬咗落去太空啦，係咪咁樣玩啦，係咁都好值得講下嘅，即係軍事同科幻嘅關係好其實好密切嘅，係即係你打 Alien 都打到變咗打仗啦，係第二集比喻又好睇喎，咁係咪係咁好多嘅，咁一陣都講好多唔同嘅軍事嘅嘢，咁好嘅，咁一陣特別節目，好咁我今個禮拜有咩戲呢，咁啊，似乎就原先话嗰度阿失王僆仔阿失王咧， 好有 就话上噶嘛，咁但系其实就冇上报啦，终于都唔估计咧，真系抽起系啦。咁但系咧，我哋都会照讲下嘅。咁啊，原来又好似冇个话头咁差噶，咁啊，阿明一阵会同大家讲。OK， 咁呢个其中一个。咁啊，阿失王呢个主题到底放喺现代嘅电影咧？啊，即系点解好似都节即系唔系好得噶？好似都 系咀咒级喺度。出边套奶边套， 即系呢个 I P 明明系即系所有冒险故事嘅始祖啦，系咪？即系都系其实用翻呢个古仔去嘅啫嘛，所有戏都系 系啊， 系咪？但系嗰啲戏又得，但系咧呢个玩翻呢个 I P， 似乎喺电影咧，暂时就似乎系唔系几好嘅，系啊。咁除咗你将佢变成女女之外咧，即系飞飞拉之外咧，都冇乜幸运啦，系啦。好，咁啊好啦，咁啊讲下咁样其他嘅真系做咗嘅先，咁样有啲咩戏咧？你咩戏？大家数下，今个礼拜有冇噶？ 我自己不单点时间会讲就《买卖酒店》，就呢个礼拜啱啱上，我觉得系呢个礼拜最好睇嘅，咁所以会详细讲。不过就唔系科幻呢、這个系啦。 系。 至于你话少少谂到科幻，就系啲动画片啊，包括嗰只《神奇梦乐园》，咁就系全虚构嘅梦想世界，咁啊有动物拟人嘅，咁啊叫少少可能叫玄幻元素啦。咁第二就系嗰套。女王歌姬大冒险，咁就真係唔科幻啦，不过隻狗就識講嘢咁啦，咁你当係 咪最科幻係个配音啊，阿罗兰配音女王啫， 配得唔错嘅，係呀，个配音幾抵死嘅，係啦，咁样咁呢、這个呢两套我都即刻不单点时间讲下啦，咁样係啦，至于真係一齐讲嘅应该反而係会唔会插返我哋厮杀片场呀，咪一齐讲嘅啲人 係 係啦，咁啊， 哦，厮杀片场咧，其实系因为有佢自己又整咗个咩啊，所谓荷里活，但系其实你唔好以为真系荷里活玩嘢嘅啫， 系电视 S P 嘢嘅啫， 系啦，咁好似话又整咗个香港嘅添，咁但系呢个好似呢、這个就未，我哋未睇到啦，香港嗰、那个啊， 系 冇错， 就有一个荷里活咁样嘅，咁一阵同大家讲下啦，好嘛？ 好，咁啊，另外仲有就反正龙骑系嘛。即系虽然唔系电影啊， 我哋就讲咗两个礼拜啦，就系嗰个时王嘅外传系啦，咁或者系佢哋叫龙骑外传啦 ，Light at Time 系啦，咁呢个到底结局如何咧？我哋会讲啦 ，OK， 咁但系都唔止嘅，佢其实另外仲有一套忍者嗰套嘅都完咗噶啦，我哋都会讲忍者嗰套，我哋都一路冇乜点讲嘅，系啊，咁啊一阵会讲埋。 好， 系，咁啊，但系马仔啊，反而中意忍者嗰套多啲嘅 ，OK， 好。咁但係忍者嗰套我有個好唔鍾意嘅位嘅，就係咩呢，一陣先講啦，好，咁仲有咩，仲有咩講嘅呢，仲有兩套 Netflix 嘅嘢啦，係咪， 係呀， 一套就本來應該上個禮拜先已經講㗎啦，因為太多題目啦，咁就噴咗啦，今日先講啦，咁就喺度戲嚟嘅，咁就話係 Netflix 嘅無聲絕境吹到咁大宣傳，咁係㗎，佢個主題係相關嘅，都係有啲聽聲嘅怪啦，佢仲要好多嘅，唔係得幾三隻嘅，成天都係識飛嘅。 咁啊，跟住咧又係有個聾咗嘅女仔嚇，咁樣嘅。咁啊，除咗咁之外咧，其他嘢都唔，其實唔似嘅。佢唔係用一個聾人嘅字典去講嘅件事，只不過有個角色係聾啫。 OK。 係，咁我唔理你加埋一個係盲，一個係跛啊，係淪落人啦，係啊，都得嚇。咁殘廢部隊唔代表係無聲絕境噶嘛？即係無聲絕境個賣點唔係佢係殘廢啊，佢係殘而不廢啊嘛。佢係講個聾人用佢嘅視點嚟，佢點樣拯救世界啊嘛？咁同埋佢演員都堅係揾個聾女啊嘛，係咯，真係小聾女啊，聾嘅， 唔係借緊乜嘛， 係啊，唔係嗰個啊，真係揾個聾嘅女仔做嘅演員，自己係聾人嘅演員啊。咁佢咁嗰個係好有意義嘅，但係呢套係咪咧？咁一陣講啦。咁另外仲有 Lexus 嘅呢、這個就真係今個禮拜啦，就係、是、呢個 Resignation 嘅前傳、叫做 Black Summer， 係咁嘅東西。咁哇，都劇嚟嘅喎，即係十集係嘛？我冇記錯。 八集 係啊！哇，佢講乜嘢講八集係啊？其實真係冇需要㗎，係啊，係同埋拍到點㗎？即係哇，好犀利喎！佢係跟住啲人去打咁一路去咁喎，咦咁好睇咯？咁好唔好睇咧？就會講好咁，仲有咩？好多嘅喎，其實。如果有時間嘅話，我補講其他啦，咁因為有啲已經介紹過嘅就係、是、即係蔡麗松啦，咁蔡麗松今集係有Walking Dead 咧，係都關喪屍事嘅。頭先個 Back Summer 都係喪屍啦，係咪講得而質你？呢個但係呢套嘢唔係講喪屍，即係有Walking Dead 個韓國仔啫，就做嘅今集第四集啦嚇，呢、這個嘅蔡麗松。咁今集終於上翻少線，似翻一集蔡麗松啦，最起碼即係做翻蔡麗松應做嘅嘢。唔係將佢扭成一個左交劇啊，或者啲咁樣做咩啫？係啊，即係上一集睇到真係真係硬同埋充血㗎。 想熄電視啊！ 邊度硬啊？拳頭咯。邊度充血啊？隻眼咯。係啊，眼火爆啊！成喺度係啊，咁今集就正常翻好多係啦。咁啊，似翻一集蔡麗松咁有時間先講啦嚇，因為今集阿芬芬又唔喺度啊嘛，咁啊芬芬喺度就一齊講。咁呢度我唔知打邊個睇咗啦，我暫時我睇咗啫，係咪阿明都睇咗嘅，有冇睇？ 我立下啦，立過。 哦，有啊，好嘅，咁如果有時間補下啦嚇。咁另外香港嘅淪落人就好勁啊嚇，我哋未數榜，第一陣數你知幾勁嚇。咁一原來日本都不忘有翻套嘅喎。 哇，有得做啊日本咁好。我有翻套。 都有套， okay. 有套有戲有套輪子嘅。系、 okay, 啦、okay. 啊，咁我都喺群组介绍咗啦，日本沦落人咁其实系呢、這个山本美月做嘅，咁啊讲即系个女仔遇翻个初恋男友，其实佢话初恋咧，其实应该系暗恋嘅咋，系、okay. 冇开始过嘅 ，OK， 即系意思读书嗰阵嘅一个哇，即系全校女仔嘅心目中嘅白马王子咁咧，你当嗰只啫嘛，咁。咁佢遇翻佢點知咧？嗰個人已經跛咗啦，而家嚇唔再係一個好活躍嘅籃球手啊嗰啲咧嚇，唔係嗰啲啊，已經跛咗咁。佢到底接唔接受到呢樣嘢咧？咁佢仲係咪即係其實你對你嘅所謂愛佢一種試探啊嘛？就係、是、其實你咪真係愛佢咧？ 你有幾愛佢？ 係因為你只不過佢見到佢乜嘢都係叻，乜嘢都係 perfect 嘅時候，你就愛佢。當佢有缺陷嘅時候，你唔愛。咁所以套嘢個名好正嘅，叫 Perfect World。 哦， 第一集就問一句嘢。系啊，但系佢就問一句嘢：呢、這個世界乜真係有完美嘅人嘅咩？咁佢即係佢咁講嘅，即係你想要完美嘅人啫。咁但係其實係咪嚇？咁兩個人喺埋一齊，其實就係因為有缺陷啊嘛。人係冇缺陷，使乜一齊啫？ 嚇， 其實就係一種互補嚟噶嘛。咁佢就反而第一集就講過呢樣嘢嘅。咁咁一陣講下咧，如果又有時間的話啦嚇，咁我覺得好好睇嘅喎。啊！呢套唔係科幻片嚟噶，不過係愛情故事嚟嘅啫。佢直情叫愛情，呢套係劇，但係佢其實有套電影嘅。 哦， 但係套電影咧就係阿湛小花做嘅，完全唔同 cast 嘅。 哦， 即係唔係嗰啲人做翻嘅。 O K， 好奇怪嘅，即係同時有戲有電視劇就唔出奇，啊不嬲，係定唔同人做？ 唔同人做啊，搞嘢喎！但又係湛小花，又係佢啊？ 又係。 睇到嚟佢咁樣 嘅。咁我唔知啦，咁你中意又唔理嘅，係咯，係咯。系咯，唔系你换得肥还仲利啊，因为肥啲啊嘛，系咯，系咯，咁同埋可能冇咁有说服力啦，但系佢又唔系讲佢好细个啊，因为佢而家系翻工噶嘛，咁你又冇话边个做嘅，你搵边个做都得噶，系咯，佢而家大人嚟噶嘛，佢又唔系话而家系翻学， 佢嗰個以前細個中學嗰陣中意，即係但係佢可能呢啲你咪可以佢自己做埋佢中學嗰個人咯。咁呢度佢就唔係揾阿三個月扮學生妹嘅，即係佢哋做翻學生嗰陣咧係揾第啲人演嘅。但我又唔覺得佢哋做唔翻喎，即係佢有呢個卡啲人未至於老到，即係唔係做唔翻先啦，係咪？即唔係 M 級咁你做唔返㗎嘛係咪嘩你李若彤仲扮返學生妹㗎嘛。咁真係唔得咁但係呢個我覺得呢度佢哋未至於㗎點解唔得呢咁我唔知呀。總之佢一做學生就係第啲人嚟嘅。所以反而呢樣嘢我都削弱咗個喎對我嚟講啊。OK, 咁 anyway, 咁一陣有時間講啦即係純粹因為淪落人嘅原因啦。係啦。咁仲有咩 㗎搞三區啊你話。 我廿三區嗰個更加啦，係東誒咩誒東京廿三區。如果再有時間先講啦，今集講到安大有實同埋個主題係安大有實啦，做小三啦咁同埋呢個日本嘅填海嘅問題啊，原來佢啲填海用垃圾填嘅， 嗯，哦， 唔係開山嘅，啊，佢哋話好多垃圾，所以就填咗個嘅夢之島嘅一號同二號計劃出嚟。咁佢就話呢啲咁嘅填海地區上面發生埋藏咗嘅嘢裏邊。衍生出嘅一個鬼故嚟嘅，即其實安大有實係鬼嚟嘅， 嗯， 而家已經係鬼嚟嘅，咁講翻以前點解會變咗鬼咁咯，咁你想唔想睇咧？咁啊，咁啊唔知啊，同埋只鬼都唔得人驚嘅， 都似人 咁。安大有實嚟咯，只鬼咪安大有實嚟咯，佢整個鬼樣都係安大有實咁嘅啫喎，即原來安大有實打龍婆嘅燈，你都覺得唔恐怖嘅， 係 都係好 Q 嘅個樣係，係。即原來是羅蘭專利嘅啫，嗰樣嘢。O K， 係啦，冇用嘅。佢你打啲藍燈、綠燈籠，就實到竟然原來唔恐怖嘅喎。好，咁有興趣啊，再一陣有時間再出。係同埋狂刀之冤。 嗯， 係啊，咁啊，我啊補睇咗呢扎嘅啫。咁啊，唔記得仲有冇第啲嘢。咁有時間先講啦，呢堆好嘛？係咯。好啦，咁啊，今日禮拜最大嘅嘢都唔係咩戲啊，比戲更加精彩嚇。 冚過埋金像獎啊！原本金像獎禮拜一二都有啲相關報導，唔知冚過咗。 金像獎啊，仲衰過復仇者，係咪？復仇者整條咁嘅漏片出嚟咧，已經搞到全世界談論。咁但係咧，華語圈咧有一個仲爆嘅復仇者嘅片漏出嚟係咪？係啦， 係冇錯。 邊個漏啲嘢出嚟咁勁咧？有人有興趣可以勁過復仇者？咁梗係有女漏嗰啲嘢啦，係啦，女漏啲咩出嚟啊？漏啲片，想漏啲咩出嚟啊？係咯，咁啊，黃心穎，哇！喺心穎表啲咩出獄啊？啊，走光啊？梗係唔係啦？嗰啲都小事啦，係啊， 鬼啊， 係啦，係偷食嗰個所謂啦，係啦，同埋狂魔的啊嘛，大家都話係， 係。狂魔的，狂魔的， 狂魔的啊！ 狂魔的， 狂魔的啊！ 食翻呢个狂魔的 D I C K 啊！ 系， 即系张伟健个名系嘛？大帅哥个朵系咪？咦，都识噶喎，好似都系咪？都系佢啲 friend 底嚟噶喎，系嘛 ？Big Four 系 啲 friend 底 ，friend 底先啦，系啦，即系都系嗰班啦，系嘛？即系许志安啦，系嘛？系嗰啲啦。喂，今个礼拜呢个先系最大嘅话题啊，真系大镬啊，真系系啦，咁佢都沦落人喎，都啱喎，系咯， 系 咪啊？ 系， 点解咧？ 有个 M V 啊嘛， 点解咧？有咩关系咧？ 吓，马国明坐轮椅， 系嘛？马国明坐轮椅系嘛？ 系， 边个推佢咧？ 吓，咁冇人推嘅，不过临尾许志安打一打佢膊头，跟住行开咗。 咁系咩意思咧？ 你問翻佢先知啊！ 打一打過去，行開咗係咩咧？即係你放心啦，你安心啦，你老婆我會幫你喂飽噶啦，咁係咪咁啊？ 唔知啊， 係咯，你一坐輪椅啊嘛，喂唔到老婆啊嘛，係咯，係咪咁啊？ 嗯， 嚇唔知 係嘛？嚇咁啊，一陣都會講下噶啦，呢啲咁過癮嘅嘢係嘛？不過我哋就唔係去抽啊，佢哋幾位水嚇，我哋係抽全香港水啊，到一班友仔啊！在讲啲乜嘢呢真係好过瘾嘅。全香港包括啲政府嘅 Facebook 啦各部门啦。上次政府部门 Facebook 啦下次一流一捧嗰啲宣传啦。 係呀。过境过境。 嗰个就係任哥黄心穎㗎。 你讲咗啦。係呀。 哇，上面嗰啲係咩呢？就各部門都喺度抽呢個安心啦，咩嗰啲咁嘅嘢係咪？咩即係巴士唔准偷食啊？呢啲咁嗰啲咁之類嘅係。一陣講啊，呢啲咁精彩嘅嘢係啦。有人純乘機出嚟又賣廣告教你溝女啊，咁即係唔好學啊許志安同啊馬明啊啲失敗者啊咁，唉，真係呢啲先精彩啊，真係係。咁同埋到底啊蘋果係點樣操控呢個媒體嘅咧？ 誒，呢個最重要。 係啊，即係其實大家係點樣俾人操控緊，亦都大家亦都好樂於去一齊講嗱。今次呢個就唔係集體大話。但系咧，其實個情況咪一樣啫嘛，都係大家傾向一樣嘢去，即係一齊去抽，因為抽到就攞到著數啊嘛。 係，冇錯。 嗯。 其實集體大話都係因為你一齊講同一個大話有著數啫。你以為佢真係傻咩？班人都唔知幾清楚呢個係大話，係。 嗯。 係，你無論點講都好，啊、你點樣話啊咩淫賤咩冇道德都好，道德高地嗰班都好、啊、其實俾你啊。咁俾人説爆啊！你咪一樣喂啊！食完先講啦，係嘛？ 係，嗯，你去廚房啊？ 係咪？係咯，啊！呢個連阿張堅庭都唔否認，係咪？ 係， 係咯，此情此景，係咪？ 嗯， 好正常嘅啊，佢都覺得誒， 係、 啊，即係唔係話咁係啱喎？係點解話你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受唔住呢個誘惑，有咩咁出奇啊？都是很正常啦，是不是？是咯。即是唔通你好有定力的话，我俾啲迷药你唔会晕低咩？ 是。 你都会㗎。是 啊。 即其实你是人嚟㗎嘛，你几劲都好，我抵你个真空嘅状态你都会窒息㗎啦。是咪乜你以为你嘅意志力可以即係赢得到 physical 嘅嘢㗎咩？其实乜意义。 所以而家咪去晒一个度囉。 嗯。但都唔啱㗎囉。其實都唔啱嘅，我覺得都唔啱嘅。 再講啊， 係啊，到時再講啦。黃心穎點啊貫徹嚇、啊、去實行啊女性主義者嘅、信仰啫嘛。係係啊，你食得我又食得，係咪有咩問題？你男食女，我女食仔，係咪？ 嗯， 係咯。咁有咩問題咧？佢其實行緊摩梭族嗰個走婚嘅狀態啫嘛，即係佢唔係行你而家你一般人認為嘅一夫一妻制啫嘛。 嗯。 係啊，咁我好贊成喎，我覺得贊同啊，黃心穎嘅啫，係咯。 再講啊，而家 再講。 個 point 就係我唔介意下次絕爆我 ，OK OK， 係有咩問題啫？嚟啊喂，啊先，我咧，我哋一齊啊，你揸住的士先，我坐後座，一陣調轉啊。OK， 好一陣講 ,OK。咁咁之下仲有好多啲 cloud 嘢嘅係咩 ?F90 又有消息㗎嘛係咪 ?F90 都仲有消息高達呀係呀係一陣講啦犀利呀犀利呀犀利過呢個古天樂吓乜風暴呀係囉佢正話明會出 AZ27 裝備係犀利呀古天樂都未夠膽咁講拍齊26套。 咁 佢想嘅有冇話明俾你聽啊 冇。 有冇一個時間表啊 冇 啊！呢、這個2020年咧就出拍 A 嘅，跟住下年拍 B 咁都唔敢咁講啊！佢一嘢話出廿六套裝備，犀唔犀利咧？ 嗯， 係咯，即係曾經做過呢樣嘢嘅就係得呢個蒙面超人 W 啫。 嗯， 但係佢嗰啲手指啊嘛，即係嗰啲 USB 手指啊嘛，佢出曬 A 到二 Z 啊嘛，真係一個 gap 係。咁但係佢係唔同色嘅啫，二到多係唔同色同埋有啲唔同字母，當然佢都要諗下嗰係乜嘢 function 啦。咁但係喺套戲入面劇入面其實佢都差唔多就係都有曬係咪都即係所以佢本身係原先喺個作品係有呢個設定嘅嗰扎嘢係冇得補咗少少嘅啫。但係呢你呢個 F90 就唔同啦其實出過得幾個咁點樣可以補完到廿幾件嘢出嚟呢你真係一陣再講。OK， 好咁呢啲都會講下嘅。OK， 好啦。題目多得很啊 ，OK， 好睇下講唔講得曬啊，唔講唔曬我哋啲作品就 cut 啦，頭先嗰啲電視度好嘛，好， 嗯， 好啦，咁啊開始數榜， 好嚟啦，數榜嗱，咁就第一位啊，淪落人， 係啦，點解淪落人咁勁？ 勁啊！ 會唔會都真係要啊？都係馬明嗰個 MV 啊，因為 唔關事啊， 黃秋生攞影帝多啲啫。 系嘛？咁系咪攞咗啦？ 上加持 攞咗， 同埋攞人攞埋最佳新晉導演，同埋最佳新演員嘅，即係三個獎嘅攞咗，係啊。 嗯， 係，但最重要係 男主角啦，梗係最重要嘅獎。 就係黃秋生。 咁買片嗰啲記得買埋阿湛少花套翻嚟啦，咁樣唔好走雞啊！既然嗰啲犀利啊，可能演呢個題目。 咁係咪要揾埋佢兩個配翻音咧？ 咁又唔使嘅，即係總之任何坐輪椅嘅嘢都掂啦。咁嚟緊呢個黑鳳凰有救啊！ 係， 我 發 聲，因為有 X 教授坐輪椅， 有 錯，係啊，今年原來坐輪椅逆年啊，唉，好，係啦，所有嘢同坐輪椅有關 嘅。係啊，票房咁啊，票房報報香港啊，已經過700万啦，即 係哇，係咁， 係啦，好好 啦，以係啊，首部劇情片嚟講，真係殺到重圍喎。 系， 啊、 即系计一念无名之外，佢系第二高啦，已经700万。因为点五部当年都500几嘅啫。 喂，咁但系诛杀唔系都系首部剧情片嚟嘅咩？ 但系诛杀就好低啊，诛杀好似100万都冇。 即系佢同期有两部杀出嚟。 系，因为咧到第三届已经唔止系得一个奖嘅啫。 哦， 佢有大专组同埋公开组，仲要有啲界别，譬如公开组两套，即系会同时资助两套咁样嘅。 咁但係淪落人係大專組嚟㗎？ 大專組，但大專組嘅一大學系，未必借浸會嘅，有埋 City 啦，另外仲有啲嘅。咁啊，十年內畢業生，即係佢唔係讀緊書，即係十年內畢業生都叫大專組。十年內或者你本身冇讀過嗰呢扎嘅學系，但你又係揀咗你嘅，咁啊叫公開組，係啦。 哦， 咁 個資助額唔同嘅，大專組少啲。但係小極今去到第三屆咧，都有325万嘅。即係如果陳小娟話佢自己要攞325万，就黃秋生斗領都冇收，係啦，就325拍依套。咁但係當年一年無名得105万嘅啫，一年無名，因為第一屆嗰陣時好少錢。咁而資殺有500几万嘅其實。 唔係，但係資產唔係差，係可能係因為 唔 啱食啫嘛，唔差，好靚 嘅。即係啲人嫌佢啊，啲即係溝溝地啊，意識嘅啫。但係啲人話手法好多都係賺嘅，即係個拍攝手法係。係 咯，咁電影嚟㗎嘛，拍攝手法佔好大部分嘅，有咩問題 啊？ 唔係就入場睇古仔嘅，我再講多次。 係冇錯。 或者佢個古仔並不是話太特別啦，因為佢都係將個正常故事兜亂啫嘛。咁但係其實佢個拍攝手法、講故事手法勁啊嘛。值得欣賞嘅，係啊，都係啊，唔係淨係拍到啲拍到少好似日本戲啲下嘢已經唔簡單啦。 係啊， 其實校園片啊係要靠咁樣拍嘅，係啊。 嗯。 你就咁拍咧，拍唔出個味道嘅，係啊。 嗯。 所以點解日本咁拍校園片咁叻就其實都因為佢喺拍攝嗰上嗰度有唔同嘅，咁啊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啦。咁啊當然呢套就贏故事啦，我覺得淪落人似乎係。 嗯。係。同埋有啲觸動啦，即係都有啲。有啲地道元素嘅，即係加咗落去，咁就係啦 ，OK 嘅，唔同 咁當然同期有幾套，即係其實同一個題材，即根本就係衍生啊！你可以話係有一套法國片，咁連動即係都有幫助嘅喎。 係 係啊，即係同一個題材有唔同地方拍嘅版本，咁原來有即係雖然你話依咁啊真係抄咁其實係有啲咁，但係你咪當係大家都向同一個題材。發揮嘅時候，你又睇到個分別咯。 誒，同埋每個地方都有呢一種故事發生噶嘛，你用自己個地方個角度嚟去講翻啫嘛，其實就 冇錯。 因為佢都屬於係一個群體或者社會問題嘅嗰樣嘢啦。係即係你嗰期講嗰個印度咩為咗個女入學校咁，你都係即刻拍翻套港產片。係啊，你都係即刻拍翻套港產片過嚟嘅，係咁嘅。 即係你話內 抽㗎。 係，同埋嗰套內地好收得嗰套《我不是藥神》，其實條橋咪 你都可以 㗎，俗名叫紅啫嘛，其實 都係㗎，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 唔係條橋咧，我題材啫， 題材係咯，俗名 題材啫，咁你同一個題材可以拍唔同地方嘅版本，的確係嘅，因為嗰樣嘢你嗰度都有嘅，係，同埋你當地發生嘅狀況就會有分別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如果你同期都有同一個題材咁，就有咦原來有。又同你咧係同一個商場啊，都係賣電腦係有相約情況喎， 係 即係有幫助嘅喎，原來嚇，即係一齊喺同一個商場賣電腦啊，係嘛？係咯，一齊喺同一個商場賣腦翻啊嘛，咪幾方便咧？大家 係同一條街全部海味啊， 或者全部波鞋都得誒， 係冇錯。 咁係有用嘅喎，原來又真係，我又覺得係咯。如果呢幾套坐輪椅戲咧係各自散頭上畫咧，淨係靠坐輪椅係唔夠啊。 嗯，係。 冇錯，就咁啦。好，咁呢個淪落人唔使講啦。咁有興趣大家就要睇下啦。OK， 係， 但有時間一陣我講下嗰度日本劇嗰度啦 好， 係啊，都好睇嘅，就係愛情線行先嘅佢。 咁但係阿不打話呢套淪落人最尾都有愛情線㗎係嘛？ 有嘅其實，但係佢係要你諗嘅。好多人就話冇，但係導演 講咗都話有。黃秋生其實係有，其實有感情嘅。 好啦，我諗黃秋生對個飛蓉就係有感情，但係飛蓉對黃秋生係有愛情。而家係即係普遍出嚟個結論係咁，係啦。但係你可以 即係黃秋生就淨係主仆咁嘅啫。 但佢係超越咗嘅，但係就去到感情咯，即係 友情、 親人啦，有不親人，係啦，即係，但又未必佢自己都未必跨過個 comfort zone， 係諗住戀愛，但係嗰個菲蓉對佢係有愛嘅表現嘅，咁樣係啦， 即係其實咧，佢用得坐輪椅呢一個做一個題材咧，其實佢就係嗰種咧，即係佢係同佢係閹咗冇分別嘅。 嗯，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其实佢哋唔系有一种性嘅关系嘅， 明系啊，好似纯爱嘅 其实佢呢只就变咗系就算系讲爱情咧，佢就纯爱啦，咁一定系啦，吓你想唔系都唔得啦，因为吓系啦，咁啊，所以嗰套日剧就摆明系咁噶啦，即系佢一开始已经话俾你听，佢系搞唔到嘢嘅， 嗯， 咁你仲会唔会结婚咧？ 嗯， 即系佢成讲到去结婚嘅程度啊嘛，因为佢个。嗰、那個日劇嗰個版本就係、是、個宣傳 poster 根本就係佢哋著咗婚紗嘅 ，OK， 即係係幅 poster 就係咁噶啦。咁到底佢係咪咁嘅咧？最尾咁唔知啦嚇，係啊。咁佢嗰個就直接同你講呢樣嘢嘅，係係，即係你即係你接唔接受到一個跛嘅人，即係同佢喊下半生咁啦。咁你就咁講，你覺得有咩好大問題？但係佢個古仔裏邊就會講俾你聽，其實有好多問題啊，係佢會賴屎賴尿嘅，O K， 咁呢啲一陣先講啦，有時間。O、okay, K， 好，淪落人，好，第二位。 好，跟住第二位《女王歌姬大冒險》啊。 哇，真係冇諗唔到啊！呢套都第二位啊。 但嗱，始終家庭啊，合家歡時間，加上而家就禮拜六嘅榜，咁我覺得 係加上啱啱復仇者未做啊嘛，個重點。 係啦，咁我覺得卡通上嚟合理，不過就三套嚟計，而你大家要知《女王歌姬大冒險》北美冇上過。 吓、 啊，其实系比利时动画，就等于当年嘅狗仔啱啱贺岁黄百鸣入嗰套咩狗仔有喜事，就唔知喺边度揾咗套 CG 动画，就挤嚟九年做，就谂住食过九年，即系 呢套都系狗仔噶， 呢套都系狗，冇错。 嗯， 坦白讲就即系论戏码咧，就照计冇理由呢套赢啦。事实出嚟就呢套其实几好睇，小朋友角度尤其是系。是很歡笑的一套沒有商業的 看你懂不懂得去找他賣點去賣的是 的 第一你不要忘記香港是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現在有人想去洗了和推翻 活了這個歷史 是 的有人說香港從來都不是英國殖民地有沒有聽過 這麼慣了這麼爆炸是、 okay、但是自頭婆英女王這件事大家應該不要忘記到的咁呢套嘢就係有英女王呢個角色，仲要唔止咁都呢、這個同香港嘅關係都未夠大，就係佢仲喺度羅蘭嚟配啊嘛。 係，冇錯。 嗯。咁佢咪識碌咯？即係佢宣傳嗰度識碌啊。 嗯。 明明套嘢冇乜賣點啊，我揾啲賣點出嚟，好嘢啊！ 就羅蘭 啲落去。 就係羅蘭，好啊。平時你淨係揾星啫嘛，咁你揾星都唔夠噶，你揾周潤發配音都其實冇乜用噶。 你揾啱嘅。 你要相關先得噶嘛，因為佢又竟然諗到羅蘭配女英女王係好嘢喎。 係，冇錯。 係好嘢喎，可能有聽我哋節目係咪？我哋都有講過噶，羅蘭做英女王最正噶嘛。 係，當時阿邊個阿黃百鳴啊，佢揾呢個做女王密令嗰度，係咯，咁。呢套我唔知系咪佢有份投資買翻嚟，因為佢有份配音佢有阿百明哥， 係啊有份係份，唔係啊係。 女王密令個英女王唔係阿羅蘭嚟嘅， 係啊搞錯咗搞錯咗， 嗰個係個鬼婆嚟嘅， 係鬼婆嚟 ，OK。 我哋話揾係啊，我哋話揾羅蘭做英女王，我哋講咗好耐㗎啦。 哦咁咩嘅喺呢個無線啊嗰陣時嗰套係咪叫迷啊？定咩？ 迷啊！ 嗰度女王啊嘛， 系啊，都揾阿羅蘭拍。 但我哋再早啲已經講緊㗎啦。 係，當然係啦。 啊，我哋節目經常有提起阿楊振漢榮啊，羅蘭做戀女王對峙啊。 有一關㗎嘛，係啊，明白。 係啊，係啊，咁呢樣嘢我哋講好耐㗎啦 ，OK 嚇。係咪輾轉傳到去啲人啊？耳中啦，係咯，可能係。係咯，我唔知道其他人覺唔覺得嘅咧，我哋不嬲都覺得好鬼似啊。 嚇，梗係啦，梗係覺得似啊，我。 你覺唔覺得？我唔知喎，我唔咪有冇人咁講啊？ 有 嘅咩？有人讲嘅， 有， 有人講， 有， 即 係 都有嘅。OK， 但我哋睇過一蚊銀咁啊，見到咦羅蘭嚟嘅咁啊。 好 ，OK， 系即系罗兰好耐噶啦嘛，你唔好谂龙婆先啦咁。 系 罗兰后生仲似啊， 系啊， 英女王都系后生噶嘛，英女王以前唔系阿婆嚟噶，咩？你个一蚊银嗰啲王唔系阿婆嚟噶？ 啊，唔系啊， 唔系阿婆嚟噶，系啊，嗰、那个边度似啫？ 系 边度似依家个罗兰啫？系啊，我哋讲紧嗰阵系嗰啲已经再旧啲年代啊， 系。 已經是似的是咁啊 ，anyway 啦，咁啊啱嘅，今次宣傳揾咗呢樣嘢嚟 sell 都係其中一樣，我覺得係幾得意咯，最少係咯。 係。 咁同埋你對family 客嚟講咧，其實你佢鬼知道你套嘢係咩嚟咩？如果你宣傳得好咧，佢照入場嘅啫。 係。 係啊，佢鬼識啊，係咪先？嗯 ，OK， 好，咁呢套啊，似乎喺宣傳上有啲即係有諗過啦。係 啊。咁如果 佢得，咁就係佢係啦。佢有啲有值得佢得嘅， 冇錯。同埋少少補充一套戲係阿黃百鳴引入嘅，東方影業就引入，哦、就揾咗吳千語啊、黃百鳴啊，佢一紮嘅聲配音。咁特別佢就揾咗熊仔頭，同埋有個叫英語達人蕭叔叔，就配英女王個老公。 K O L 啦， 係啊 K O 嚟嘅。咁啊，佢配英女王公個好好笑，佢係半鹹淡。好沉嘅聲音做佢英女王嘅老公就好鬼唔中意啲狗嘅，即係講佢係飾演個角色。 咩叫做半鹹淡咩嘢？ 因為佢其實嗰人叫英語達人，實情應該英文達人嚟嘅，但佢入面咧就成日講啲我 feel them so good 咁，但係咧乜乜，即係中文論啲英文，但係又好鬼誇張嘅啲口音，咁又但係壓到個音好沉，但係講佢喺入面咧係唔中意啲狗，某程度上可以算係反派。咁但係同啲狗嘅互動撞咗好多笑話嘅，即係贏咗嘅呢個角色。咁佢個配音抵死嘅，咁樣咁樣。係。咁啊，上次我聽過。 抵唔抵死個比卡超 啊？我又覺得都不相伯仲咯，咁犀利。 比卡超，比卡超實質上我睇咗佢個真正配音版嘅畫頭咧， 係 佢係硬扮翻，唔係啊，佢係硬扮翻死侍講嘢嘅喎。 係啊，我都覺得係，有啲係。同埋佢哋方力申嚟噶嘛，系嘛？兩個喺度鬥嘴噶嘛。 方力申係嗰個人嚟嘅啫。 嗰個靚仔係。 嗰個就唔係好重要嘅，最緊要係比卡超，即係鄭中基，佢完全係扮翻阿死侍咁講嘢嘅。 係有。 扮翻套戲入邊咁講嘢嘅。咁我又覺得嗱咁睇，咁佢好努力咁重現翻佢原裝配音呢件事咧，我啊覺得係好 OK 嘅。 係 明白。 系咯，即系佢完全冇将自己做开嗰啲暴龙哥夹硬 哥夹硬挤落去，变咗低俗喜剧。 佢反而想重现翻阿死侍咧，咁我呢件事我要赞下。 系。 咁但系呢样嘢又系咪对香港人嚟讲系佢哋想见到嘅嘢？我有啲商榷。嗱，我赞啫，我惊好多人就觉车都唔爆粗嘅，车都唔似郑中基。嗱，我啊惊会有咁嘅现象。 啲人话俾多啲钱睇三级版咧，系爆粗版 有三級唔會啊，比較 出名。佢哋啲人想啊，佢想配個爆粗版嚟。 好明顯，今次比卡超咧係想用拍翻即係配翻一套啱細路仔睇嘅嘢，大家係好有誠意咁去 as 啊配音員。佢唔想自己你覺得佢係鄭中基同方力申嘅。嗱，我係讚嘅喎呢樣嘢，因為其實作為一個配音員，其實應該係咁。咁但係用聲配音咧，你就失咗個作用啦。 嗯。 明白。咁如果咁樣同 有個既有印象入咗嚟，明白。 係啦，如果你揾一個普通嘅配音員，即係意思正常配音員，哇！但係佢真係扮得好似翻啊，死侍可能係更有人在噶嘛。係。咁唔係好過你揾個星咧？咁但係揾得個星之餘，你又其實又唔似個星嘅喎。咁對個宣傳其實會唔會其實削弱咗？嗱，我唔知啊。我雖然我讚嘅，我驚坊間啲人會失望啊，即係覺得嚇乜原來佢真係。配翻得意噶，佢真系啲家啲家咁噶喎，佢真系扮翻好笑喎，我覺得 OK 噶，我都 OK， 咦有誠意喎，係啊，唔係喺度玩嘢，喺度做翻自己喎，咁但係係咪啱一般香港人嘅設定咧？我就驚有啲落差，對佢哋嚟講 ，OK，、 嗯、 我係驚喜嘅，嗯，係 ，OK， 好繼續，即係講開卡通配音講下啫，好繼續， 好，咁跟住第三位孟買酒店。 哇！正啊，劇力萬軍啊，真係可以用。 係。 即係總簡單嚟計，就布儀式啦，接近布儀式啦，即係不至於好似24咁樣，但係都屬於叫布儀式，亦都實時推進，講緊一個真實2006年定唔幾多年啊？2008年，11月26日真係發生喺萬買，即係一個 印度嘅第二市中心啦嘅一個連環，係同應該話同時嘅。佢其實得十個恐怖分子嘅啫，但係佢分開五笪地方，同時無差別殺人，即係真係拉支槍就咁喺條街射平民嘅咁嘅一個恐怖事件。咁而跟住有三添人聚翻落呢個賣賣酒店，咁就講緊嗰一日發生嘅事，酒店嘅人點樣自救咧？咁樣緊張刺激。遊戲即係劇力萬軍，好好睇嘅咁嘅一套嘅戲啦。咁 唔係呢啲好好實時，跟住你呢啲拍得好係好睇啊，拍得唔好就變咗今日拜 Netflix 嗰套Black Summer 啦。 啊，係明白。咁啊，又 即係你 handle 得好會好好嘅。 係啦，佢啊，我即係唔錯，特別在咧男主角啦，其實都冇話一個好殺嘅男主角嘅，但係其中一個我哋香港人較熟悉嘅就係一百萬零一夜嗰男主角。 哦， 那個僆仔而家就成熟咗，佢、就做一個最後幾關鍵嘅一個侍應生，係啦，喺件事入面幾關鍵嘅時候嚇。咁、 okay. 啊、另外我哋香港亦都識咧，就我即刻急急待睇完戲啊，打電話咪啲 app 俾阿銘啊，就有我同阿銘中意嘅阿劉成宇啊，應該係嘛？我有冇讀錯？ 係啊， 就 係、 是、阿、 啊、 楊紫瓊個師妹咯，可以咁講，或者叫做 卧虎藏龍。 係啊，卧虎藏龍。清明寶劍嗰、那個女仔， 個係徒弟，係 亦都係近年最國內《唐人街探案》續集個女主角。 女警係 啦， 係啦，係 啦，套嘢都十六七億㗎喺國內，係啊咁樣收得嘅。咁樣 但係你講嗰套《卧虎藏龍二》都係唔中意嘅喎。 诶， 哦， 唔系你话唐人街探案唔系十六七亿，三十三亿， 我三十三系咩咁劲噶？咁啊，唐人街探案一， 意思对你讲嗰条女嘅表现啊，啲人其实唔 buy 系啊系啊， 但系呢度 OK 嘅， 我讲 系啊系，佢呢度出现得都几关键嘅，我哋或者重要应该话， 因为佢系 mix 嘅， 系佢系有啲咩？ 咁你发生喺个古装片咁，你会唔会觉得好神奇啊？呢样嘢 啊，咁嗰套戏系咁啊，唔得嘅嗰套戏，《卧虎藏二清明宝剑》 系啊，《 清明宝剑》麻麻，咁就算打野都打得麻麻嘅。 做呢个做介绍佢，其实就好大镬嘅，因为啲人会觉得好差。 咁冇理由，咁冇理由攞下边个啊？阿马云嘅攻守道噶嘛又 系，里边做咩？春丽 有出过其中一个 打过 嚟啊嘛，系嘛？ 系啊。似春麗嘅人咯，係啦， 係咯，春麗咯就係， 係 咯， 咁啊 ，OK，anyway， 咁就呢套係咁一陣會講嘅，係 我長講，係啦，講下入邊點正法，係啦，冇錯， 係啦，好， 好， 好，下一位， 咁跟住，好，下一位就係第四位《神奇夢樂園》啊， 又係第二套卡通，反而呢套就應該北美有上嘅，我查 IMDB 應該上緊，但係就插水咁，好似北美票房。 因為佢嗰時個畫圖食住 Toy Story 咁，懶係好似咁一連動咁，其實冇關係嘅。 其實係冇關係，但係個故仔似嘅其實。調翻轉入邊個故仔，不過又係嗰啲嘢咯，即 係。但係佢用個女仔個視點嘅，唔有啲玩具嘅。 依套係咯，係啦，女仔咁啊入咗去個世界，係啊係啊。但你問我咧，我又覺得咧，你如果即係家長帶小朋友去睇，你起碼十萬個放心。套戲就好正面，就肯定冇即係冇踩界嘢，啲信息係好老調啊，好教育意義。但係因為太正路啦，我覺得連啲僆仔都瞓著，就唔好話計家長。套戲真係好悶嘅，其實。 係。 咁配音如何啊？ 事實啊，配音啊，配音我覺得已經盡量精彩，但係無疑個古仔太老正，即係講啲嘢唔係正常動物。 你留意佢個中文名啱噶，夢樂園啊嘛。 系， 乐园喺你发咗梦入边， 催眠的乐园，做到催眠就已经 系啦。你瞓着咗入边嗰个乐园，就唔系套戏。套戏个主要目的系催眠你，系啊， 系。 喺进入个乐园， 同埋最几关键就系佢啲设计咧，即系纯动物就以人嘅啫。咁你嗱，你遇你方失失奇兵都系动物啦，但系你嗰啲狮子啊，嗰几只嘢啊，你系其实有设计噶嘛，即系个狮子都形象化咗，但系佢就唔系，佢呢几只咧真系好鬼普通，一只熊。就撚兩隻鼠，一隻箭豬，就撚隻唔知山豬，跟住最大鑊就有隻猩猩，隻猩猩就真係猩猩嘅啫，即係真係隻耳仔烏 冬兜。佢做形象唔係特別， 係啦，係唔可愛，唔特別，冇，即係你記唔到入腦啊！而佢又成日喺度講嘢，又講啲好老掉牙嘅嘢，阿爺你要勇氣啊，你要有責任啊，咁樣即係嗰啲。考鬼都真係幾鬼煩厭嘅睇到。 咁香港配音又有啲咩陣呢？ 好有優勢噶，不過我要撳落去先知喎。 係咁樣，真唔記得有啲咩？ 淨係見到阿姜浩文咯。如果話 有 姜浩文係 啦， 有主角係嘛？ 唔係姜浩文 紅啊， 應該 唔係叫阿翠絲啊嘛， 係嘛？係唔係姜浩文？ 咁就爆啦！如果係咁就夠曬爆啦，係。 姜浩文做 只紅，佢應該用姜浩文配個女主角，咁就有票房啦，應該。 姜浩文做只紅，咁應該做只紅，係啦。 點解咧？唔係啊，咁你要爆啊嘛。 我知。 郑中基咁咪一配呢出唔系配比较少啊嘛？ 因为我都系入场睇，咁我都估唔到个气氛系会咁差，系好多僆仔顶唔顺 咗， 就踢凳啦，跟住要走咁样咯，跟住 咁你有冇睇嗰个 LEGO 忍者？ 我有睇啊。 咁你相比之下边套大镬啲？即系意思啲僆仔反应。 两套都系会催眠嘅，我觉得 LEGO 忍者都好啲。 哇！ 唔系啩？ 呢套好老土嘅，其实。同埋雪穿了咧，都而家講埋啦。佢實情咧，嘅所謂嘅動作都兩三場嘅啫。中段係糾纏喺度趕嘢，有啲動物行嚟行去，喺度趕嘢，跟住又揾啲嘢咁啊，揾支筆又揾唔到咁嗰啲咯。係啊，冇危險嘅，即係中間所謂危險好薄嘅，佢其實冇間隔嘅，嚴格嚟講，係啊，即係都係啲跌跌碰碰嘢嚟嘅咁樣，係真係好悶的。你問我係，好、 okay, 好 失準，係啊，呢種嘢就 好。咁下次 I 零要效法下佢啊，即係學下佢嗰啲。嗰啲反面教材啊，千祈唔好做呢啲嘢。 千祈唔好做呢啲嘢，太過老正老土。 由頭打到尾係嘛？下次 I 零要係嘛？ 係啊，你起碼諗啲嘢咯。你好似 打嘅由頭打到尾 啊。係啊，咁你歌姬都做到即係個笑位係好足噶嘛？你一定要你小朋友戲，你一定要諗呢啲咯。你唔可以係㗎，係啦，太正路。 好即係悶親小朋友就真係好大鑊嘅，係啊。連小朋友睇都覺得悶，你做咩嘅咧？嗯， 系啊。 好，咁啊 ，Toy Story 唔会咁嘅，睇嚟吓，因为睇个画头都几得意嘅。 系， 所以换咗第二个细路仔啦，终于咁啊，唔紧要，原来玩具系会过，即系转手嘅，咁即系再继续讲另一样嘢啦，系啦。嗯 ，OK， 好啦，咁下一位。 好，跟住第五位，哭泣的女鬼。 哇！ 呢位又话好差嘅。 做咩搞到咁高啊？嗯，我都跌眼镜喎、 啊。即系今个礼拜真系冇戏啊，系嘛？ 同埋可能會唔會係第一陣客俾佢呃咗入去咧？ 咩第一陣客？哦，即係上個禮拜係哦係喎，上一陣係未 係啊優先嘅咋，即係呢個禮拜先上嘅、哦，正常係呢個禮拜。 因為佢話係鬼哦，唔係啊，我知啊，因為阿羅倫夫人啱啱死咗啊，係、 哦、係 真 係咪 啊？ 係 啊， 真 係 啊，真人啱啱走咗啦，係啊， 係㗎、啊， 會唔會都有啲助力咧？ 咁可能 又係白金電影， 係咯。白金電影唔係白金唱片，啲白金啊死白金，係啊，即係保存嗰啲，係啦，花咗喎咁樣，係啦，咁但係哭泣的女鬼都未至於係啊，羅倫夫人啦，下一集先係啦，起碼係啊嘛， 嗯， 係下一集直接講羅倫夫人變咗鬼就會唔會同啲鬼 friend 啲咧，或者更加方便去查啲鬼嘅事咧， 可能係。 系啦，佢喺只女鬼后边拍佢膊头，咦喂，搞咩你咁啊？哦冇，喺玩嘢啫我咁啊。咦，你都再死咗啊？咁系我死咗啦，系我一都同你一样嘅啫，我唔惊啊，所以系咪咁啊？下次罗伦夫以鬼咁嘅身份去查鬼啊嘛。 嗯。 你睇过未啊？ 我又未啊。 未睇过咧，咁呢个题材咪温子仁下次应该亲自操刀拍翻 系 嘛？其实罗伦夫人一早就有出现喺《鬼屋惊魂十六》嘅第一集嘅啦，大家留意翻。 哦，我明白。 其实就系啊，新人啊，系啊，咁佢咪系啊，即系个男主角啊，喺个讲解个大学讲解就喺其中一个座上嘅女观众咧，就系佢嚟。 OK。 其实我贴翻上去群组啦，不过咁大家都冇睇嘅。好，咁啊，总之系啦，咁唔知道有冇少少关系啦，系啦，咁啊，不过即系如果你话系鬼屋系列嘅嘢咧，咁的确会呃到啲人入场，又唔系好奇嘅，系咯，系咯，咁同埋复活节睇鬼戏都啱啊，系咪？啱啊，啱唔啱啊？ 系咁啱 嘅 咩？ 死啊！ 睇鬼戏啱噶，我真系 啱啊！咁啊唔系，咁啊耶稣都系死啊嘛， 系 死咗先有复活噶嘛，系咯，系咯，唔知啊，咁啊，即系呢套嘢就。好似唔係咪咧？係咪其實係今個禮拜？好似係嘅喎，好似北美都係好似今個禮拜先做嘅啫。 係啊，好似係啊，我查 M D 本身真係復活節檔嘅，就算鬼佬都唔係話香港褪咗呢個假期㗎。係， 明白。 即係你又唔好話，即係連鬼佬都係擺復活節做，好奇怪。其實復活節應該做 Pet Cemetery 係嘛？ 嗯。 啊，即係個鬼墓，鬼墓咪復活咯，講。 活变变个鬼啊，系咯，系啊，系咯，点解嗰套反而唔系复活节做咧？我唔知啊，系啊， 嗯， 系，所以复活节做鬼戏唔系好奇啊，系啊，其实反唔知点解 TVS 其实系复活节做噶嘛，当年 系 北美系啊。 O K O K， 因为佢个主题咪就系讲耶稣受难啊嘛，讲过噶，你啲人觉得我 bullshit 啫，你自己谂下系咪？ 嗯， 佢拣嗰个档期做，亦系因为里面就系讲嗰个疑似救世者被杀嘅故事啊嘛。 嗯 嗯， 仲要攞埋朗基劳斯枪去吉佢，咁你自己话咧？ 嗯，系， 你自己话咧？吓，咁最尾佢都疑似复活噶，嗰啲石升起噶，咁其实佢做题俾你噶啦。是啊，即是你唔好唔记得个耶稣复活系乜嘢呢，就系嗰啲门徒见到个墓嗰个石移开咗嘛。 嗯。 其实全部嗰啲意象有齐㗎。咁你自己睇下你识唔识睇戏啊，你唔识睇你咪觉得我 bullshit 囉。其实呢啲系一般北美观众都睇到嘅嘢㗎，唔使去到影评级数㗎。 嗯。 你都睇唔到，除非因为你对圣经一啲认识都冇。但话 bullshit 嗰啲人自己系基督徒嚟㗎。 哦。 系。 即系佢 唔识睇啊？唔系，佢唔识睇，佢唔识圣经。 O K， 系佢唔睇唔到呢啲关系。 嗯。 咁你呢啲关系，其实你对嗰、那个，即系你唔好理佢玩阿瑟王定乜嘢，即系你识呢啲神话啊，或者呢啲咁嘅故事啊，你一睇就睇得到噶啦。即系你见到有条友喺旧石掹掹剑出嚟，即系你唔一定佢系阿瑟王，即系我拍文，咁你都睇得到嗰系阿瑟王嚟噶嘛？ 系嘛？ 你一班骑士咁嘅样嘅，咁你都睇得到，其实嗰系阿瑟王，即系唔系话叫佢话佢系阿瑟王 ，OK？ 即系唔使话佢系耶稣，佢做晒耶稣做嘅嘢啦 ，OK？ 里边嘅意象都即系齐晒嘅，咁你都睇唔到咧，其实只系反映你对圣经系无知啫 ，OK？ 嗯，即系对圣经无知啦，但系对电影都无知啦，其实人都无知啦。即系人哋睇到你睇唔到嘅嘢，人哋系傻噶嘛？佢哋认为系啊。咁但系你睇真啲，其实系有好多人都睇到嘅，唔系得我睇到嘅。OK， 咁你 research 下，大部分嘅外国观众咧睇完都睇到嘅，普通观众啫。出场问佢访问，咁佢话：，今次套戏宗教成分好重，咁佢举嗰啲系例子，即系头先嗰啲例子。咁一般普通僆仔观众都睇到嘅，系 OK， 好。咁咁点呢套呢套鬼有冇嘢再补？ 冇啦， 即系女鬼，冇睇翻系嘛？ 我冇睇翻， 即系真系烂到。 系我透过纷纷嘅讲解，我都好充分知道。 咁你又唔好信晒喎，可能你睇完又觉得好正噶，好难讲喎呢啲嘢。 但系佢讲晒我最唔想睇嗰啲要点，即系嗰啲要点我都相信。 咁我谂好快都有网版啊，到时补翻睇下系咪咁差啦，系啦。咁我諗最差就因為佢唔係真係喺鬼屋驚魂16曾經出場嘅角色啊。 嗯 嗯。 即係你 spin off 到 spin 到原創，咁就唔係 spin off 㗎喇喎。 嗯。 係咪即係捉卡做完下次作個新角色先，咁你話喺蝙蝠俠世界咁小學上冇呢個人喎。你而家自作咁算唔算嘅呢？即係你夾硬作一個新角色，你話係蝙蝠俠嘅敵人，但冇㗎，從來冇呢個漫畫都冇畫過，咁得唔得嘅呢？咁算唔算 spin off 呢？嗱，而家可以玩到咁喎，係啊，咁、你即係而家嘅所謂 spin off 就係我夾硬 key 啊，可以夾硬 key 啊，係啊，都得咁係咪得呢？咁啊，大家諗啊，即係我又覺得呢樣嘢值得思考喎、即係咪電影嘅 spin off spin 到可以作新角色啊？係啊，從冇出現，從冇提過，原作冇嘅都作得落去咁樣。咁啊，羅倫夫婦。乖咗就整罗伦夫妇个细佬妹咁系嘛？ 或者会有后人， 冇啊， 仔嗰啲零高咁样。 系啊系啊，或者上次大家都争啲以为修女，即系嗰个修女啊，唔系只鬼嗰、那个，以为系佢阿妈定咩系嘛？ 系点原来咪佢借嗰个人啫，即系最后嗰个农夫掹翻啫，掹翻第一集。系啊。 系啊，咁系咪咁 spin 都得咧？咁真系唔知啊，真系系啦。咁 spin 都得，即系乜都得。如果系咁，系啦。嗯，好，咁啊，呢套奶嘢同埋我唔知喎，咁北美即系都未出票房嘅，系嘛？即系都啱啱做啫嘛，都系咁啫。 系啊，系啊。 咁再睇下后续，其实佢受唔受欢迎啦？我就觉得如果呢套奶嘢系合理嘅， 不過香港普遍好多影評話係變咗笑片嘅，即係個評價都係 冇搞錯啊！點去到咁離譜？ 即係話因為佢好可笑啊，或者啲所謂驚嚇鏡頭， 可笑 係啊，好可笑，好取笑，好可以恥笑咁樣咯。不如當笑片心態入場睇就好啦，咁樣嘅普遍都係咁樣嘅。 O K， 好啦，下一位。 好，第六位就係呢個 P 風暴啦。 哦 ，OK 啊，始终你今个复活节如果要睇，即系叫做睇啲爆谷嘢咁样，你都真系呢套都系其中一个选择。 系， 坦白讲，系啦，即系唔使用。 我啲人真系归功到林峰度喎，真系唔系讲笑嘅真 系。系有啲脱胎换骨嘅，嗱咁道讲，即系你啊，系有啲。 唔系，脱唔脱胎换骨就入咗场啲，即系意思 sell 到啲人入场啊。 OK， 系古天乐加林峰啊，沉 船。系啊 ，sell 到啊 ，sell 到。 即係呢個 有人 歸功 喺呢 樣 嘢， 係 啦， 即係有啲期待。 唔係宣傳啫，宣傳啫，係啊，即係你無間道未睇，未知好唔好睇啊！但係一嘢殺埋嚟睇，哇！梁朝偉加劉德華，咦？好耐冇一齊拍戲咯喎，咁即係呢樣啫。咁但係呢樣嘢係 sell 到噶嘛？係啊，係得個演員組合係 sell 到噶嘛？咁呢個係啲人話係有關係。 嗱，報告票房啊，勁啊 ！P 風暴而家1406万。香港已經是數字字母系列最高了，即是四套來計票房最高，國內就更誇張，國內7.2亿， 是的，沒錯， 還是第一，即是以下今日禮拜日都是全國第一， 即是國內呢開始有些像日本呢，就是華語片，先不要計是中定港定台先，是可以跑贏西片， 現在開始是這些今年啊，舊年年底，唔係舊年中間開始已經係有個咁現象啦。其實 即係喺日本咧，佢哋自己嘅片跑贏西片係從來即係已經好耐嘅啦，唔係新嘅事嚟嘅，係好普通嘅啫，好普通嘅咁。但係喺華語圈以前唔係噶嘛，個個都係哇，梗係睇外語片啦，係咪先？梗係睇西片啦，唔係睇日本片，睇韓國片，係啊，係啦，抵睇噶嘛。你睇埋我又系俾嗰咁多钱戏飞，睇个细啲嘅制作，咁以前成日谂埋啲咁嘅嘢嘅。咦，咁但系而家反而国内出现现象又唔系，即系你可以系有华语片啦，咁啊可以跑赢西片。咁同埋你西片你出边砰砰声啫，唔代表佢内地砰砰声咯。咁当然佢唔砰砰声，亦都有条数，因为人多。咁但系同你鬼佬本来 aim 嘅目标差好远咯，系可以有呢个现象啦。咁啊。我就覺得係都係即係一個啊，即係要睇翻高一線咯。即係原來以人哋啲觀眾意識睇戲啲喎。係係啊，你以狂嘅時速就知㗎啦。一陣睇下我哋會講嘅新聞，投資講啦，係不嬲呢個系列原來真係好勁咯，係咯，即係贏長者啊，大佬竟然係 啊， 哇！唔通佢哋真係識睇戲過我哋？ 有個甚至影迷一定係。 甚至乎識睇過班美國佬， 嗯， 係咯，係啊， 嗯， 即最少佢哋冇嗰個左交問題啊嘛，同埋嗰個信教嗰個狀況啊，係，係啊，佢唔會一面倒去撐 Marvel 啊，呢啲冇啲咩事嘅， 係， 係，OK， 好，一陣講到個話頭嗰陣再講啦，因為真係好勁喎，嗰個就係嗰個新話頭， 冇錯。 咁同埋呢個 A 到 2 set 呢原來都係新嘅 IP 喎，而家發覺 係 係啊， 因為有另一個產品將會都由 A 到 2 set 出齊咁樣，即係你諗下啦，你套戲你諗下 Star Wars 話俾你聽，有九集都可以咁樣玩啦。如果話俾你聽，我套戲有26集咁喎，係咪勁喎？復仇者復仇者都唔夠膽玩26集啊，大佬！ 而家 就 21啦，如果咁計 係 啊， 唔係復仇者有26集啊，係係。唔係孖 寶，係明白。 復仇者有26集嘅，大家追啦嚇，夠唔夠膽咁講啊？都唔夠膽啊，係咪？星戰有26集嘅，追啦你班友咁，你都唔敢啊？ 係詹士波啊，拍咗咁多集，佢都唔敢講係自己有幾多集咧，之後會 唔敢講噶，隨住最後一集係咯。 係啊， 係咯，邊度夠膽咁講啊？咁但係人哋一開字母湯就唔同啦。 係。 嗯，起碼跨下海口咧，我哋會出齊26集咁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原來係一個坑啊，所謂係嘛？ 嗯， 係咯，原來開坑咧，即係26個作品呢個都係一個，得都好似 OK 喎，班友都接受啊 ，OK，、 嗯、 好，咁難怪 Bandai 都開呢個坑啊，係一陣講咩事啊？係，好一陣講， 好。 好，咁跟住繼續落就係第七位《沙贊神力集結》。 哦，咁啊七咧，我嚟跌到三十添，又好差嘅。 嚇、啊，未知啊！ 嚇、 啊， 好難講嘅呢啲，係咯，講到咁差係咪？ 百啦，百幾啦，一百八十零場啦，咁同埋始終長假期，咁你以啲即係比較相對兒童都入到去睇嘛，咁我啊覺得都仲有呢個長假都 OK 嘅，有啲票房嘅， 兩千應該唔難啦埋單。 而家就1700，哦唔係喎，哇1900嚟㗎。 哦， 其實已經1900啦，係啦係啦。 哦，過緊兩千。 係啦係啦，過緊2000㗎啦，係啊，2000幾 㗎。咁好差咩？ 係啊，不過唔係。你啊睇，如果你揾 DC 即係同水行合比咁，咪就爭好遠咯。咁、如果你話同 DC 自殺特工隊，不過自殺特工隊嗰陣時好似3000幾，其實係啊係啊，都即係睇你邊只比法啦，係啦。 睇你點比咯、 啊。係啊， 你香港啦，咪比香港咯。 啊，就香港 同咩 IP 比？ 係同咩 IP 比咯？ 係。係咯，咁就 係咯，佢一定好過誒。啊嗰、那個阿失王啦，係嘛？ 係啦，係啦，你擠依啲啦，係啊，一定噶，係啊，一定好講。 老實講，呢啲戲就2000合格線咯，咁就其實就合格啦，叫做呢個數。啲荷里活大片係咯。 啊，唔係啊，好差嘛！啲人講到垃圾咁樣。 但係多，但係多 DC 迷，即係我哋呢啲啊叫 DC 迷嘅睇啊嘛，佢哋話 我 哋叫 DC 迷啊。 我啊，從來都唔係 DC 迷，亦都唔係 Marvel 迷，好睇我睇，唔好睇我鬧。 係啊。 OK。因為我只會咧係某啲導演啊咩嗰啲，我會睇高一線，但如果佢打出嚟唔好，我照鬧嘅。 係即係千星之城嘅呢個洛基桑都冇名 啊。係唔好啊？係啊。 係咯。 即係洛比桑，我覺得係同詹士加馬倫同級㗎啦，即係算係未死嗰班嚟講咧。 系、 啊，即都系即系头几个，我觉得劲嘅导演嚟嘅。 系、 啊，即系你又唔好计啊，只不过老鬼嘅鬼系劲啦，系啦、啊。即系如果我讲呢一浸嚟讲咧，话都算好劲。咁但系我都觉得佢系唔得噶嘛，正正正正，唔系你、 啊。 喂，我唔会啊，你未睇我就已经话好定唔好啊，大佬、 啊。 我只不过啊，呢、這个导演不嬲往绩唔错嘅喎，咁啫嘛。往绩唔错，可以而家脱脚咁啊，做咩啫？ 系啊，即系就算啊，叶念心咁嘅导演拍到《深渊》咁好嘅剧集都赚噶，系咪先？我哋 唔系咁嗰度系啊，系啊，我不嬲都闹爆佢噶啦，为沟女拍戏啊嘛。 系啊，但系嗰套好睇啊，咁佢都要赚嘅。 嗰套好睇，因为嗰个档得佢咁得闲接，咁所以先至会接啦。咁同埋佢又揾嚟嗰班帮手嗰班人系 系啊，后边嗰班帮手好叻， 后边 嗰 班 人系 好叻噶嘛，真系噶喎，系咯，拍又好，写又好，系有料到。系咪？ 幫佢轉播 啊，咁都唔錯。係啊，咁佢啊，淨係揾呢班人翻嚟都有功勞嘅。咁老實 有， 身為一個導演，係咪？你已經好過嗰啲咧，本身係明星掛個名嗰班㗎啦。係， 冇錯。 佢唔係冇做嘢，不過可能即係你平時 expect 導演嘅功力啊，去到有佢點樣去講故事，咁可能嗰個真係靠佢揾咗翻嚟班有幫手。咁但係，佢揾識揾呢班人翻嚟都好嘢啊，係啊。系啦 ，OK， 好，咁有冇下一位？ 好，跟住第八位小飞象啊。 哦。 哦，咁啊真系奇怪喎，因为以 Tim Burton 嚟讲，今次呢个唔错啊，算其实拍得。 其实拍得唔错，我都觉得。 咁但系我只可以怪小飞象呢个 IP 实在太欧啦。 系啊，即系香港嚟嘅欧咯。 唔系啊，唔系香港嚟计啊，呢个你就算问鬼佬咩嚟噶？ 哦， 系啊，全球都唔得啊， 七 即系咁惨啊，北美都唔得 啦，七十年前噶啦，老细，唉， 收两亿领嘅啫佢， 两亿领啊，咁啊几好啊， 旧咗少少， 国内如果唔系咧，北美两亿领咪几好， 唔系全球啊， 我全球我 OK 喎，咁啊弱啲， 唔系啊，你唔系好觉得嗰只小飞象啲玩具去到噶，摆晒喺度噶， 咁啊系啊，嗰只嘢，即 系佢已经出翻卡通样噶咯，佢唔系出巢皮噶。 即系已经眼底碌碌啊！ 咪出翻嗰只象个卡通嗰个样咯，即系 滑捋捋嗰只咯， 滑捋捋佢咯，即系咪即系佢本身系用啲绒咁嘅质地做嘅咧？你都知嗰啲毛公仔，咁你摸落去系已经系布咁嘅，咁就唔系话滑到好似嚿胶咁，系咯，咁只耳仔咧，仲要系粉红色，好 Q 噶，眼仔碌碌噶， 总之好 Q 啦， 都好得意噶，其实系，咁但系啲人都唔中意嘅， 系啊， 系咯， 啊，内地都上咗，收益。四億五，億四億五咁上下啦，都係。 我覺得佢一定要同阿小新 crossover 先有用嘅，而家 係喎。 嗱咁嘅，我都有同事睇咗，係啦。咁即係佢都係一般觀眾嚟嘅啫。咁佢就話咧，到小飛象咧，比較悶啲嘅，佢覺得啊。 嗯。咪其實就小朋友睇係會嘅，其實我都 因為佢 睇嗰套。 佢講嗰啲係啲太過傳統嘅價值啊！而家啲人根本都唔係咁樣諗嘢嘅。系咪？ 系。 你啲人个个良心发现，好似七十二家房客咁样，咁系咪即系咪佢哋中意嘅故事，我哋中意咯？ 嗯。 即系我哋觉得呢套戏系讲翻啲人性光辉嘅嘢咯。咁第一，佢哋想睇人性黑暗啊。 系。 系咪？ 或者要睇点样咯？即系一定要去到尽咯，就唔会话咁样咯。 咁咪就系你而家拍小飞象系要同个小新去结合咯，即系个小飞象好贱嘅。 系。 即系小飞象咪小新咯，系咪？ 系。 是吧畫大象啊嘛小新。 是。 是吧即是成日俾个 BB 掹佢㗎嘛。 是啊。 即唯一克制到小新就係佢嗰係佢細佬嚟㗎係咪 細妹啊。 細妹。 細妹係啦、啊、最鍾意掹佢飛㗎嘛。係 真 係。佢細妹真係掂啊第第時一定有黃心穎㗎嘛係啊。BB 都已經鍾意掹飛啊係啊。 係。 佢又成日揈㗎嘛鍾意啊小新大家有冇睇㗎 系， 我都唔知呢啲剧呢啲剧情以前点解可以出街嘅， 系 系啊，佢喺度揈啊揈，因为佢个 B B 妹咪掹佢咯，唯一可以克制小新就系个妹啊嘛， 冇 错，系咯系咯，咁今次小飞象咪应该照做啊，不过掹佢个象鼻啫，咁应该出得街啊，掹象鼻系嘛， 系冇错， 虽然根本个样都已经好似噶啦，其实 系 全场格仔咗啊嘛，只小飞象个头啊。唔你俾無線應該會咯， 係啊， 係啊，因為佢實在太似一個器官啊嘛，食得長個頭，係咪？如果你有睇過小新就知咩器官啦，係咪？細咯，係。咁係咪應該格仔咗佢咧？全套戲。 啊，係。 係啊，因為嗰時試過呢、這個忍者亂太郎啊。 係。 佢係打條蛇啫嘛。 係。 係啊，格唔知格仔定吸咗啊？因為話條蛇似某啲器官喎、啊。嚇、啊！ 哇！ 条蛇蛇就系咁嘅样噶啦，大佬，你自己谂啊，你都系都系你嘅问题嚟嘅啫， 大 佬。人哋套嘢都冇任何呢个意识，咁你要咁联想死咯。咁阿一鲍鱼又要格仔，系嘛？ 系，哇！ 有鲍鱼， 咁冰封侠嗰支嘢，咁咪又系要打格仔？ 啊，点解咧？ 插入去嗰支嘢，其实都有啲似噶嘛。 系噶啦，系噶。 少少啦， 唔系佢直头话系咩嚟噶嘛，唔系、 啊。哦，你讲个咩 Linda 啊？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佢系 鞋。哦，你话湿婆碌嘢啊嘛， 系 系系系，哦，咁啊唔知啦呢啲系啊，咁啊咁佢冇整到成碌震震棒咁嘅，未至于嘅。 系。 嗰时嗰套《天龙八部》大佬嗰套都佢都知打狗棍嗰个头，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 啊， 系咪？咁有冇格仔噶？ 冇。 哦。嗰啲狗棍啊嘛，系咯， 系， 狗棍梗系成只狗咁样噶啦，成只狗咁样噶啦，咁啊唔知呢啲啦，系啦，咁你其实你甚至孙悟空啊，几师徒揸住嗰几支嘢嘅象征啊嘛，其实就系、是，你嗰几师徒咪揸住几支嘢嘅， 系，一人都系一支嘅，系， 一人有一支嘢嘅，咁其实都系象征呢样嘢噶嘛，唔系啊，真系噶，有人咁文化研究分析系话系噶， 嗯， 师傅嗰支先劲啊，大佬开花啊，大佬。 系， 系，仲要挂啲环上去咁样， 哇， 系嘛？孙悟空嗰支咧就可大可细，可长可短啊嘛，系咪？ 系伸缩噶，定开 伸缩嘅，系啊，佢每人都有啲绝技嘅，可能啊，系啦，咸版《西游记》系嘛？嗰度叫做系，唔怪得嗰啲乜乜精乜乜精咁中意 step 佢哋啦，系咪？ 系， 系咯，从呢个角度出发，系嘛？ 系， 系咯，又要揾阿黄心颖做啦，系嘛？得唔得又？ 系 啲乜乜精啊，以后要啦，系嘛？ 系， 系咯，嗯，好啦，咁点？咁我下一套，仲冇下一套？ 跟住第八，sorry， 第九 位， 炸鸡特工队。 哦，呢套长期 keep 啊，都唔使再多讲啦，系啦， 冇错。 大家中意食韩式炸鸡嘅入场啦 ，OK？ 系啊， 好啊，下一个。 好。跟住第十位《閃亮人生》， 哇，力压喎、啊，真系林乐人赢晒喎。如果咁计吓，睇、啊、香港反应 又咁又噱头啫，咁就啊秋生哥 啊，即系金像加持啊，摆靓位啊。 顺翻个画头睇啊，咁啊咁啊，梗系鬼佬呢套有趣啲嘅。 系。 啊！即系你点解一个黑人嘅其实佢都系想搵份工咁啫，佢本来吓咁佢喺度搵到一份奇怪嘅工，咁就原来照顾呢、這个瘫痪嘅有钱佬咁样，咁呢个题材系个切入位系特别嘅，同埋佢两个都系男人啊，个重点系 冇错， 即系佢更加唔应该发生咩关系啦。不过如果你中意讲都得嘅，系有黑人又有机嘅，咁系咪有机会问鼎吓金像奖啦？系咪？ 系， 今次加埋伤残，咁系咪更加应该俾个奖佢咧？如果系咧，话 系， 系咯，我们二啊，应该系嘛，容易个二系嘛， 系， 系啦，我们二咁系嘛，应该系，系啦， 系， 嗯，好，咁即系呢套，但系虽则你话系咩啫？但系佢都喺十位之内噶，即系都有一定嘅人去，即系睇完再对比一下，最少觉得系咪？睇埋个西版系咪？睇完林乐人再睇埋个西版，咁、其实嗰个法国版其实系咪做过咧？其实有有 做过，香港做过，同埋嗰阵时咧，佢系标榜话系啱啱嗰期系以法国啊非呢个英语电影，佢嘅票房冠军系《千与千寻》，咁《闪亮人生呢》咧、就系、是、以呢个叫法国啦，咁佢法语啊嘛，就叫非英语，咁啊叫打赢《千与千寻》成为即系美国票房冠军嘅嗰阵时。即 係 非啊，非英語咁咧，用咁樣嘅噱頭。咁香港嗰陣時做劇票房唔差㗎，成千萬嘅收。 係啊， 嗰陣時，但係好耐啦，講緊一 都係雞腩大個字，宮崎駿咁 啊。 係 啊，真係㗎，佢話咩票房咩超越個《千與千尋》，宮崎駿《千與千尋》雞腩大隻字嘅，即係用咁樣嘅。《 千與千尋》都唔夠，仲要有宮崎駿 係要補埋咁樣，係啦。跟住有咩全美非英語票房冠軍，咩蟬聯幾多州冠軍咁樣，跟住幾扎字咁樣嘅，即係用咁樣票房個數據嚟打。 宮崎駿都係佢手下敗將咁啊，係咪即 係咁樣。 宮崎駿慘敗咁啊，係咪即係咁啊？ 嗰陣時我記得12年啦，即係未認識大家啦，我都好似啱啱開始用港產不打呢個名寫影評。咁我咧就嗰陣時，我記得係場數都多，佢唔係淨係鬼佬。 咩名認嘅得㗎嗰時？ 就係叫《閃亮人生》一模一樣 嘅， 即係佢叫翻呢個名，係 中文名冇變，冇錯。咁樣咁 好睇啊！個法國版好唔好睇啊？ 其實法國咧文藝感覺重啲，但佢都係咧輕鬆嘅，即係佢唔係好沉鬱嘅。咁咧係個平衡做得好過美版。 都係兩個都係男人嚟嘅， 一模一樣。 哦，一模一樣，都係有錢嘅。 係。一模一樣㗎，其實因為咧正式法國版係真人真事改編嘅，事實真係有個富翁，真係咁，真係揾咗個黑人，個黑人真係之後同佢 friend 咗嘅，咁而佢真係做降落傘意外㗎，即係其實法國係根據真人真事， 即係唔係作嘅，係 唔係作嘅，但中間有啲情節作啦，即係講佢點樣後屘溝咗個女管家咁嗰啲係作咯，係啊，咁但係 呢啲係。即係稍微有啲 係啦，即係適當嘅抓埋 係有嘅， 冇錯冇錯。但係美版呢個咧， 個浸親就吹到話即係 係啊，唔係，我哋適當加啲嘢。 又講 alien， 冇錯。咁但係美版咧，反而係多咗，我覺得佢咧，佢係個心個 reboot 個方向係想去做喜劇嘅，所以佢係多咗笑位。你可以話美版，你講得啱嘅，係樂趣啲嘅，即係新啲嘅個感覺， 睇落得意啲。 係啦，得意啲嘅，亦都有啲幽默嘅，亦都唔係純粹玩到即係咁抑壓嘅。佢哋會話都係笑看人生啊，拿個輪椅又會比賽啊，撞來撞去啊，跟住又會大家鬥發脾氣，即係會個玩味感重啲，係啦。但係舊嘅法國版又 即 係 有亂 咁 掟爛啲嘢咁嗰啲 有嘅有嘅，但係文藝版就法國版就文藝啲咯。嗱，各有睇邊個想 嘅， 係啦，睇邊個想。 我以為法國版啲女會剝青添，通常個特色係。 但係法國版個女管家都靚嘅。 我演出添，我以為。 係啊，但係都靚嘅，都靚嘅。 因為法國片係咁噶嘛，係咯。啲女出親場，啲女咧實除衫嘅，以前以往係咁啊。呢套冇啊，呢套。 冇。 呢套冇，呢套冇除衫嘅啲女。 係呢套啊，美國版啊，佢係有叫雞。 係。 嗱，佢雖然係 C4 以下，全部冇感覺，但佢話佢係扯到旗嘅，喺呢度美國版，但係法國版冇講嘅。係啦。 嗱，咁呢樣嘢話霍金都係喎。 係啊，佢扯到，所以。佢嗰個黑人曾經有段時間， 你係你繼續， 係啊，佢即係同佢鬧交， 咁後屘南洋交飛飛前年咧，調翻轉就帶咗佢叫雞，佢就帶咗啲雞上去。 人幫佢啫，你以為？ 唔係唔係唔係，但係就個畫面好正咁樣，成扎女擁住，咁佢就坐曬喺個輪椅度，一扎女即係好似成個好似即係阿彭浩翔嗰啲 party 咁樣閃曬燈咁樣嘅，即係嗰種感覺嘅，係有一幕咁樣嘅，但係呢個法國版就冇嘅，係啦。即 係我而家霍金係最中意睇嘅，唔係物理學嘅雜誌咩？ 系咩？写 真听偷啫嘛。 OK， 即系阁楼啊吓。咁佢都系好同好多唔同嘅女嘅，系咁可能呢个就佢唯一仲有感觉嘅地方啦、 啊。系。同埋好似话咩话，有个女记者可以攞到佢个叫做曾经叫独家专访，就因为嗰个女记者其实好身材好劲嘅。咁咧嗰个编辑就话。其實阿霍金中意靚女，你行埋去，你話係記者，你著到咁緊身衫就露啲波啦，你俾卡片佢，肯定會約你專訪。咁佢真係成功攞約到專訪，係啊，即係陳經理咁。 正常啫，係嘛？ 係。 霍金都係一個正常嘅男人嚟㗎，除咗佢坐輪椅同埋變咗住菜咁之外，係啦。咁你唔好當佢係冇佢個，因為佢講過咧，佢腦係正常運作㗎嘛。係， 當然。 當你正常運作，你就會諗下鹹嘢㗎啦，係嘛？ 同埋 咁 佢攤㗎嘛，攤係骨絡系統啊嘛。咁你性功能其實 唔 係 肌肉嘅， 佢係肌肉，肌肉 啊係啊，肌肉係啊嘛，肌肉萎縮啊，係。 咁係咪佢啲不隨意肌就冇乜影響啊？如果係，如果佢不隨意肌都影響個心臟都停咗啦。 係咯，係咯，係咯， 係咯。 同埋嗰度成日到充血嘅啫，系啊，应该易搞啲嘅。 你喐咪得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啦。一定噶啦，咁一定嘅，佢都系。 真有仔嘅女啊，大佬啊。 系。 唔系试管噶，大佬，咁你咪自己谂咯。咁其实呢啲你一般人未必理解到噶啦，呢啲系。嗯。系啊，咁到底坐轮椅啲人得唔得嘅咧？咁我真系我唔知喎，系咯。系咯。 咪睇你边只轮椅咯，即系都咪即系意思你咩事故令到你瘫咯？即係我估有唔同層次嘅，係啦係啦，即係好多原因都可以令你攤嘅，係 啊，唔係啊，你可以冇攤嘅，你淨係唔得啫嘛。咪上次嗰個咩啊邊個啊嗰套乜嘢話無線嗰套啊？啊 石修係咩？ 唔係嗰套乜鬼啊？生產嗰套叫咩？ 溏心風暴。 啊溏心風暴啊嘛，啊邊個都係咁噶 ，Bosco 咪話佢唔得噶嘛。 係啊。 咪话佢碌落山，唔知冚亲个咩，唔知边个脊椎边个位啊嘛。咁佢唔系跛咗，佢正常噶。咁但系佢净系唔得咯。 O、okay, K， 明白。 系啊，咁话系可以噶，点解唔可以啫？系。系啊，你成身可以活动到，得一度活动唔到啫嘛。 系 。都得噶，系啊。咁就冇嘅呢啲古仔咧，任你讲嘅。咁你唔同嘅病况咧，呢、這个系有事实嘅呢样嘢，系咯。 好啦。 咁呢度佢將呢樣嘢攞嚟玩，咁咪得意啲囉，你覺得？即係話原來佢人生都唔係完全冇樂趣嘅，雖然佢坐輪椅係啦，你以為佢唔得，但原來佢反而得喎。咁咪有樂趣囉。咁即係呢樣嘢原來佢冇失去到嘅，都佢就係唔行得啫。咁佢嘅人生係喺佢仲可以有樂趣嘅地方度，佢可以有樂趣㗎嘛。咁你。即係你成件事就係佢鬼老闆就表達呢樣嘢咯，咁啊黃秋生就唔係講呢啲啦，當然係咯，係咯，咁啊兩個唔同味道，咁大家入場睇下啦 ，OK？ 好啦，有冇啲新相喺下面咧？ 有大量 好多， 今日頭先講， 即全部都唔係新相咁， 係啊，全部都唔係新相，係賣賣酒店嘅相啫。好，先嚟第十一位嗰套係《櫻桃小丸子》大電影《大野與杉山》啊，咁咧佢啊破盡香港。最遲上映電影紀錄，點解呢？因為呢套戲呢，查實就並不是就如海報所講有咩《櫻桃小丸子》有乜乜乜乜，佢話《櫻桃小丸子》首部大電影，咁我感覺好似話喂會唔會哇近期出咗套呢？咁原來睇翻咧，其實呢套係90年12月喺日本上映咗嘅作品嚟嘅， 唔係 零九年 啊， 1990啊， 1990年， 係啦。 好耐未出世喎、 啊，足足28年，咁咧而又真係上嗰套喎、啊。嗱，你話搞翻掂佢數碼修復，我都覺得都 OK 啦。咁因為我入場睇嘅，咁咧我發覺佢個畫面仲係4:3喎，即係 係 佢冇整到。咁而我係覺得鬆嘅，即係其實唔 sharp 嘅，即係啲出嚟個效果。 咁有啲松松地咁樣，即係總之唔係好 sharp 咁樣。咁嘅真係嗰套嘅電影就，不過佢就都話揾翻人重新配音，咁就我又覺得個配音，譬如小丸子嗰把聲，我又覺得好似係 TVB 過咯。但係後屘好似有人有網民同我講話唔係 TVB 原班人馬配嘅，咁我唔知道。但我就咁聽，我覺得好似小丸子嗰把聲。系啦，咁至於 Tasco 上個禮拜已經問啦，喂大嘢同杉山咩人嚟嘅咧？你係真係唔識嘅，佢冇出現過嘅，應該係電視劇。咁喺 TV 版，佢係同學入面，原來喺佢個同班同學，除咗常見咩花輪同學啊，跟住有咩有個班長啊，跟住有扎女仔之外，喺背後面有兩個好正面。就亦都幾粗魯，一個踢波，而且兩個都好 man 嘅一個男仔，咁亦都兩個係會好合拍嘅，即係兩個好似孖公仔，亦都好陽光氣嘅一對男仔嘅友情故事，呢套戲就咁樣講，係啦，得唔得？咁我睇咗。 咁但係小丸子個作者死咗，唔係好似都好似係有即係、就是、有套戲定唔知有啲咩搞過嘅咩？ 其實我見就佢電影版出過三套，但係都係最第三套都似2005年，反而近期我就 真係冇新嘅小丸子嘅嘢去，即係因為個作者逝世冇搞過啲乜嘢嘅。 我就唔知道，即係如果戲我就暫時唔知 道。喂，咁我唔明啦，一到舊到咁樣嘅程度嘅卡通，咁點解會喺呢一刻上畫？唔係佢唔係真係諗住碌啊小丸子？ 但係佢又冇碌喎。佢事實又喺 poster 冇提過，即係話啊，小丸子咩遺作啊，或者紀念作嗰啲又冇 影，又唔係咁咩事 咧？我覺得係佢特登咧，就用呢個首部嚇呢個大電影呢樣嘢嚟碌少少嘅，我覺得係碌呢樣嘅，反而係 碌咩話？ 首部大電影啊， 即係啲人以為是新嘅，會唔會咁啊？你嘅意思 係啊， 即係真係以為首部大電影就即係近期首部。 系咯，咁啊，鐵甲萬合首部大電影啦，不如做翻當年啊，好嘛？ 個師奶首部一份， 係啊，仲有三一萬合添，係咯，幾抵睇啊！ 但事實呢個真係 人添，係咯， 真係贏咗，我覺得個發行真係贏咗， 咁真係呃人入場嗰啲。 但係你問我，你大陸真冇人知咯，我入到去睇我都唔知，我睇完發覺我 真係唔知喎，咪邊有諗過你咁樣逼人㗎？ 但係咁講嚇，咁呢部。咧應該都係好睇嘅，即係至少佢 fit 咗你入場啫，嚇咁、但係入去套戲入面咧就應該冇 fit 你嘅，即係都係好睇。 咁下次高達首部大電影啦，大站在大地上的高達， 真係嗰套係嘛？ 真係嗰套咯，係咯。 嗱， 你最好啊揾翻阿林保全翻嚟配音啊，記得嚇、配翻阿寶啊，係啊，雲米都揾過上身要。扮翻嗰把聲，係啦，鄧榮康就未瓜嘅，但係記得揾翻鄧榮康配翻馬莎啊。哦，佢攞翻無線嗰配音塞翻落去，因為其實個劇情一樣啊嘛，都得喎。 哦，係喎，都得， 都冇乜大分別，係啦。咁啊，咁啊有翻，哇！咁啊，林保全翻身配阿寶，係咪賣點咧？呢可能都得喎，講下真係，即係如果呢套咁都可以呃到人入場，真係，下次不如試下啦，喂。系咯，星矢啊，乜鬼？即系总之有林保全嗰啲啊，点解佢哋冇谂到嘅？将林保全配过嗰啲咪塞翻晒落去咯？ 紫一龙噶嘛，系咯， 系啊，星矢咁系咪有翻晒系嘛？你想听佢爆粗都有啊，粗口叮当都有啊， 系 啊，将林保全第二啲戏 key 翻落去啊嘛，系咯。喂，如果咁咧，真系呃人嘅啫，大佬。 系啊。 咁同埋咧，我就入场睇嘅。咁你问我咧，即係我相信現場嘅小朋友就唔係會知咩叫小丸子嘅，我覺得 係咪？ 全冇呢個回憶，反而但係我作為即係對小丸子有啲集體回憶咧，其實我覺得 OK 嘅套戲，即係樣樣都有嘅，友情啊、笑位啊，入邊小丸子嘅風格係 keep 曬嘅。咁我自己睇係會好睇，但係我相信小朋友 係佢，因為係當年嘅嘢嚟嘅。 係啊，即係佢係啦，即係係依個咁解啊，因為佢九零年代啊嘛。 可以話咧。你下一次十二月做嗰度 Star War 其實係咩嚟？其實播翻 Return of the Jedi 啫。係。哇，好似 Star War 喎、啊！呢度真係係啊，因為係嗰套嚟噶嘛。咁啊同你 keep 兩嘢，大佬。你播翻嗰時嗰套，你有冇搞錯啊，大佬？呢樣嘢真係。係。嚇？唔係佢連數碼修復都唔係嘛？你最弊，即係佢乜嘢 point 啊？喺呢一刻上翻到舊嘅小丸子啊？ 啊，个 point 喺边度啊？ 真系唔系好知啊，系。 啊，徐宗一入场之后，我都谂唔到咩原因啊。同埋你真係你唔會懷疑係係啊！你真係以為係一套戲嚟， 我以為新嘅 咁啫， 我都 係啊！咁你一個咁嘅切入點嘅時候，你入去會唔會有啲失望咧？係嘛？唔係，因為嗰次咧做二西高達啊，所謂劇場版啊，其實我哋就梗係好清楚啦，因為高達嘅劇場版係會攞翻電視， 電視剪埋噶嘛， 嗰啲係剪埋啊嘛，咁佢係有少少新畫嘅片段塞翻落去。喂，竟然啲人睇到爆粗啊！佢話做咩係個電視剪埋，乜都唔知嘅咩？ 啊 哈哈！点解啲画面咁差嘅？佢电视唔系好似系电视，系啊系啊，总集片嚟嘅啫嘛。喂，啲人都闹啊。咁呢套系电视剪辑嘅剧场版，咁唔系佢唔系直播电视，同埋佢事实上系有画啲新画面类嘅，唔系完全唔系旧。啲人都闹到咁，咁你谂下，你播到旧孙子系点？嗱，我唔知啊，即可能你話已經舊到啲人冇睇過咁樣， 我都冇睇過，我都冇睇過。 你播翻細路仔龍珠啦，不如肯定啲人覺得夠爆啊！哇，呢個莊子除褲嘅喂咁 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哇，咁鹹濕嘅，悟空成日摸人下邊嘅咁， 係 摸啲女喎。 嗯， 係啊！哇，個龜仙人咁鬼死 嘅 嚇， 之前都係咁樣，係咯。 之前佢唔係溝翻嚟，佢點唔知自己做咩嘅？佢實想知佢係男仔定女仔嚟嘅啫。 摸過去一下啊嘛，係咯。 佢摸過去，跟住佢就係叫佢要娶佢啦，咁樣真係慘啊！真係， 都唔係摸喎，其實 唔係摸， 佢踩佢一下喎，其實。 哦，佢用腳板底摸。 係啊，佢腳板底踩佢一下。 咁算唔算啦？嗬。 係咯，踩住一下喎，佢摸唔到嘢嘅。 咁樣。 係。其實嚴格講係伸咗一腳，係嘛？ 係咯。 不過真正咗喺某個位， 一陣地鐵逼啲咁啊，咁咪揦嘢。 哎呀，你揦嘢啊！你成街都老婆啊！你係係啊，包括嗰啲人麻甩佬。 嗯， 係啦，因為你都摸咗佢啲嘢啊嘛。咦，冇啊，我背囊啫喎，係咯。啊，咁背囊都係你孭住噶嘛，係咯，係咯，係咯。咁啊，大家小心啲啊，搭地鐵係。 好。 好，咁點？咁短片就原來揾丁嘅，呢個要。哇！咁你一陣要講啊，不打短時間。 係，即刻我詳細講下。 幾套卡通會講啊？係啊，好。 係啦，三套比賽啦。好，跟住第十三位啊，就係、是、又係有啲金像嘅，就今次奧斯卡金像加持啊，亦都有份提名最佳電影嘅，叫。 要講清楚啊！真係奧斯卡金像， 真 係 奧斯卡金像啦， 係 啦，加持提名啫， 唔 係 金像 攞唔到，攞唔到提名啫，但係都叫有加持啦，就叫 Cold War 咁啊，冷戰戀曲。咁係一套黑白片，黑白片就係愛情嘅，咁啊係講咩五十年代嘅黑白片啦，咁就係講緊一個巴黎同埋嗰邊波蘭嘅一對戀人，咁啊因為五十年代嘅冷戰時期，跟住各自就因為呢個戰爭又要俾人徵召啊，咁啊跟住涉及到又柏林啊、波蘭、南斯拉夫加巴黎背景嘅一個喺呢個大時代底下。呢對戀人點樣嘅矛盾呢咁樣，咁啲人就話黑白拍得好靚，拍得如磨馬咁高嘅藝術成分嘅。不過佢就愛情取向。 咁通常呢啲戲喺香港啊死硬嘅。 係肯定死，因為事實去得都有喎，都有四五間戲院上咯。係啊，即係都係鬼佬戲院 啦。 係四五間，但係好似我起碼我見到喺譬如呢個叫做Paris IFC 啊，唔係都係 IFC， 起碼元朗有一場咯，係啊，即係 cinema。 即 係 香港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嘅藝術成分越高咧，就越死得直嘅。 喂，你講啲房，你講嗰啲全部百老匯線嚟嘅喎。 係啊，全部百老匯線啊。 唔係你可以話成正比嘅，從死直呢件事成正比啊嘛。 嗯。 係啦，即係你差唔多畫個等號㗎啦，藝術片咪真係死硬咯。 係啊。 越藝術就越死得硬，係啦。 系，即系你有叶问同埋一代宗师啊，边套艺术成分高啲啊？边套艺术 咁少啲啊？咁呢两套都唔可以话艺术啊！即系你嗰啲真系艺术成分高嘅咧，戏通常都唔得噶啦。香港即系人入场唔系真系睇电影艺术，因为佢哋唔系当电影系艺术嚟嘅。首先 ，OK， 系当娱乐嚟啫。 系啊，系啊，唔系当消费同 Q time 有咩娱乐咁高级啊？真系。 Okay. 娛樂已經高級咗一線啦，到 Q time， 咁你呢啲咁嘅黑白片，你真係入去催眠咩？嚇！唔係佢催眠都揾到分啲噶嘛，係咯。 係。係 咯。 好，咁啊，跟住再落去咧，就已經要數到去。 當然好嘢啊，好嘢嚟噶，但係都中意 嘅。好嘢啊！ 電影藝術嘅朋友， 你中意睇文藝片嘅又入去睇下。 中意電影藝術嘅朋友， 冇錯， 可以睇下，係咪？即係中意睇人哋點樣鏡頭拍得靚嘅講故事，咪睇下《資散》咯，係咪？ 係。 係咪咁啊？係咯。 好，跟住。跟住就數，再數就數到第23位啊！有套又係政治正確噶，咁啊叫《非常藍團》啊，但係籃球係籃球個籃，得唔得？咁啊英文叫 Team Spirit， 咁啊何應該法國電影嚟嘅，咁啊講緊咧一班殘奧入邊，咁咧就用一個叫做殘奧嘅籃球，即係傷殘運動會，咁原來咧係有人。扮殘喎，即係意思本身係正常人，佢係扮假殘去參加呢個殘奧會，但係鬧出咗啲笑話，但係之後就噼里啪啦，咁啊跟住然後就點樣又後屘鼓勵到一啲真殘嘅人，咁啊又再去全力比賽咁樣啦，有少少喜劇效果，但係想帶出咗呢、這個即係呢個傷殘運動嘅元素咁樣嘅。系啦，咁样咁啊，但我未睇噶，都系咁啊，叫非常男团 ，OK， 咁样系啦，咁啊，都系啲我唔知 点解咁叫咧，咁 佢 男团关咩男团嘅？ 篮球嘅篮啊，咪咁佢又 唔系啊？咁你改呢个食字 get 就应该同男团有关啦，唔系篮球嘅篮咁有咩关？ 咁佢咪系非常唔知伤残队员？ 唔系咁关男团咩事咧？ 男团啫，唔系篮 球 团咯， 篮团 啊， 团 体 个团 啊，团体 个团，篮 团，非常篮团，咁啊食个篮球队咁样嘅意思，系啦系啦， 咁样 ，OK， 吓呢个残奥故事咧，其实刘德华都拍过噶， 系 喺电视啊嘛， 系， 佢咪嗰时翻无线咪拍过啦，有一个特辑咁嘅，每集一个 咁 嗰 个啊嘛， 一个故事嘅，咁佢第一集好似就系扮演咧嗰个剑击啊，即系曾经系。冇錯啦，就係、是、曾經係消防員啦，咁啊後屘遇咗事故就即係坐輪椅啦，咁但係佢又變咗係轉咗去玩劍擊，結果係喺殘奧係攞好似金牌嘅，唔係講笑，香港殘奧隊從來係成績係非常之好，即係其實比正常嗰啲啊運動員啊，即係健全嗰啲係成績更加好嘅，係啊，但係香港係冇乜人講嘅咯， 係啊。 哦， 即其实你话攞金牌嘅第一个，可能真系唔系李丽珊， 系， 哦， 不过佢喺残奥攞啫， 一定咗佢，张伟玲一定咗佢， 系啊，咁你喺残奥攞金牌，竟然系冇人觉得系一件事嚟嘅， 嗯， 系啊，咁其实香港一早就有呢个题材噶啦， 嗯，系， 仲有边套？ 系啦，非常男团之后咧，再数咧就仲有套，又系。卡通片啊，即係復活節咁嘅食合家歡位，但係守住29位啊，冷門啲，亦都場數少嘅日本動畫《温泉屋小女將》，咁就話係來自咧小學一個小學館嘅叫兒童文藝文學作品，就話喺日本賣咗唔知3000萬冊嘅，即係一啲兒童讀本改編成漫畫，改編成電影嘅故事。咁都係好似阿信的故事咁樣咧，即係描述一個點樣即係打理住呢個温泉家人嘅酒店咁樣，咁啊一個温泉旅館核下嘅小朋友點樣奮發自強咁樣嘅故事。 咁佢係講緊以前嘅定現代嚟嘅？ 現代應該，因為我見到有手提電話，係啦，我見到有手提電話。 哦、有手提電話嘅。 現代嘅，但係。 喂，咁現代點解會俾一個小朋友去打你個温泉？ 佢唔係借嘅，佢有嘅，但好似咧啲爸爸媽媽放低咗佢，咁佢就同婆婆一齊咁樣嘅，係啦。 哦。 咁啊，跟住咧，咦？但係唔係喎？望望先，係啦，守護住婆婆身邊，係啦，佢同婆婆相依為命咁啊，你就。系啦， 即系个婆婆开嘅，其实 系啦，家族生意，春子屋咁样叫。咁跟住咧，原来喂有少少有鬼嘅，有幽灵朋友嘅，佢有原来系有少少魔幻元素，就话讲佢嗰间温泉咧附近有啲鬼嘅小朋友，即系鬼嚟帮手咁样。咁啊，渐渐地啊，同呢个温泉小队长咧相识咗嘅。 咁然後呢一家同樣遇到交通意外嘅客人就到訪啦，於是揭開咩不為人知意想不到嘅真相咁樣。 哦，即係其實佢冚家產咁嘅嗰班人。 我懷疑係啦，其實會唔會係一個好似千與千尋咁樣一個虛幻嘅酒店屋咁樣，係啦咁樣。 咦，咁佢應該當鬼戲咁樣 sell 咗。係喎，真係喎，原來係喎，即係通靈喎又講，係喎，真係喎，原來唔係寫實 嘅， 唔係寫實。 唔係佢應該叫哭泣的女鬼， 哭泣的温泉 之旅，温泉酒店咁啊嘛，咁咪即刻食住，係咯。 即幽靈酒店咁樣或者 係啦之類啊咁樣咁你咪可能食到咯鬼店喎， 不過佢啊 鬼温泉 啊係啊長數得幾長啲陰公啊真係 陰公， 所以一嘢就炒落去第廿九位啦。 咩人買翻嚟咩院做啊大佬？ 哇你咁喎，我估都真係我嘉禾啊，原來我知啊，阿嘉禾泛亞買啊，如果係咁， 哇泛亞咁咯，大佬已經 係啊泛亞係得翻嚟啦。嘉禾就泛亞咯，如果買 即係我分啲講咩啊？ 豬頭骨啊！ 哦，即又係嗰啲買乜送乜嗰啲。 哦， 係咁講啊。不過依啲係啦，咁另類，你問我。 你又上得咁少？ 乜其實唔係另唔另類㗎，睇你 sell 唔點樣 sell 嘅啫。 唔係又唔係 IP， 咁你通常都有個 IP 嘅先夠諗買翻嚟啊，係咪先？你買到。 其實咧，每年咧都有啲日本攞獎啊，咩嘅動畫會上嘅，但係通常都冇人睇嘅，因為冇用嘅。因為嗰個獎項唔識啊嘛，你香港人識啲咩獎啫？你嚟嚟去唔係奧斯卡就係 咪日本咩電影學院嗰個咯？即係當日本奧斯卡嗰個係啊，即係 日本奧斯卡啊，藍絲帶啊咁嗰啲。 哥斯拉要攞 Best Picture 啦，係咪？你講喺嗰個獎有咩用啫？係咪？有咩用啫？對佢哋嚟講唔睇呢啲嘢嘅係，你咪你金馬獎佢都唔覺得一回事係，嘥氣啦係。係你香港一係就 local 香港電影金像獎，咪一係就奧斯卡冇噶啦。其他佢話知你嚇咁啊，獎就呢啲咯。咁你一係唔係咧就套嘢，一係就喺日本勁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喎。咁其實上次嗰套謝謝你其實日本都勁噶。其實有幾套上嗰啲日本動畫，其實日本都好大名氣，但係嚟到香港咪又係冇人睇。 係啊。 即係你日本勁唔係普通勁啊，係要好勁啊。 係。 系啊，一系咪有 I P 咯，一系就系咯，即系嗰就系有你识得嘅动漫咯，系咪？一系唔系小诚信咯，系啊，冇啦，好惨啊！即系而家真系，咁但系你呢啲通常攞呢啲奖嗰啲卡通就比较有意义嘅，即系通常个故事系有啲意思嘅，系啊，咁可能都啱小朋友睇噶，其实咁梗唔系睇完叫你养鬼仔啦，系嘛？呢啲真系，你睇错隔篱咁 系 嘛？ 我初谂住咧呢套嘢系。淨係得個電影版啦，咁樣即係可能係小説改編咁啦，即係佢。 唔知啊！ 但我睇翻咧，原來佢係漫畫，咁又有小説，之後仲有電視動畫，但係就 哦係咩？ 咁犀利有電視咁犀利？ 但係我 真係走漏眼喎，呢個 唔係好清楚佢嗰個係咪就係呢個電影呢個？ 其實可能佢唔同人畫嘅，即係佢唔係話即係係同一樣咁咯，即係可能佢係有另外畫嘅電影，即係有唔同嘅版本咁啦。 廿四畫喎，即係真係有電視動畫喎做過。 唔係啊，即係話佢可能係唔同人畫噶。 嗯。 唔係話嗰度電視劇有個劇場版咁呢種咯。你而家要有電視又有電影是要同一套的嘛，即不是好像湛少花自己有套 Perfect World 的電影，即但是三本未有另一套電視劇，是不是這樣嘛，你謝謝你啊，就是這個問題咯，就是你卡通還卡通，電視劇又還電視劇，是啊，他有很多不同 media 改編過，但他們全部都是散的，自己有自己，他們不是連在一線去宣傳的。是啊，那你就算這個作品幾有什麼都好啦，不看你就不看你啦，是不是什麼謝謝你啫，關我什麼事啫，真的謝謝你啦，我不適合我胃口啦，是不是，你說一大堆那些二戰那些他識鬼什麼不說喎，不說就不想說就不要說，不想說就不要說，是不 是， 是啊，不是啊，曾志偉啊，不准笑啊， 不准笑是。 咁你唔中意講咪唔好講咯，佢理得你咩大和號咩喺嗰度興建大和號都未聽過，係啊，咩嚟㗎？嚇，唔係宇宙戰艦嗰只未聽過，未聽過二戰有隻叫大和號啊！ 宇宙戰艦 咁你所有呢啲同歷史嘅關係，佢哋都冇記憶，咁你 sell 乜㗎？你話咩似阿信喎？而家班人連阿信都未睇過啊！ 佢哋認識嘅阿信係嗰間店個名嚟㗎。 阿信屋 係阿信屋啊，佢都唔知道阿信屋點解叫阿信屋㗎。 聖鬥士星矢個阿信都唔記得啦，啲人。 咪咯，你从阿信的故事讲阿信，田中裕子系乜水啊？ 系小林。 咁你谂下，佢系一啲多嘅记忆都冇嘢勾起到嘅时候，你点 sell 啫？ 系啊，当年做小朋友阿信嗰个演员，依家都做成主角阿信啦，喺舞台剧嗰度喺日本。 我以为做阿婆嗰个啦，大佬。 就嚟做阿婆啦，就嚟做年老噶啦。 系啊。嘥氣啦，算啦，即係喺個冇記憶嘅城市，其實係係咯，即係而家佢哋係咩嘛？北歐嗰個古仔啊嘛，即係冇記憶噶嘛，係或者龍騎而家個嗰、那個嗰、個外傳嘛，啲人冇記憶噶嘛，係咯， 冇曬記憶。 有一陣講下龍騎啊，即係北打竟然會同大家講龍騎喎，大家記住上低啊！ 我好中意個 friend 嘅，當年 係啊係係，一陣會講龍騎個外傳啊，北打係，唔係同我一齊講啊，唔係佢自己講啊，係，因為我哋都會講埋最後一集。好，好，好，好，仲有冇啊？冇啦， 數尾啦。数 尾 咧， 我想问一下啦，咁啊，资杀啊，有冇资格摆尾门咧？都冇啊，惨到，系已经落咗画啦， 系 啊，真系好惨啊，系。 系啊， 即系我想讲咧，嗰套温泉屋小女将咧，其实系排紧尾六嘅。 哦，即系原来都系九首死尾门啊。系咁，你即系第几位咧？你尾六唔知系几多？ 廿九， 尾六。廿九啊，大佬，好嘅，咁啊，首尾门边几个？ 36就系 Love Live，Love Live 嘅一套动画电影应该系，但系就上咗啦。 真啊？ 唔系真嘅，未真嘅，上过嘅，就系碌个尾，系啦。都因为呢啲戏， 即系话呢个起码系新嘅，唔系。 系啊，冇错，唔系旧嘢嚟 嘅。唔系旧嘢。 跟住尾二就系天翼反击战啦，地球起义。 哇！好嘢啊！一上就首尾门。 又唔係而家上個禮拜上咗，即係佢第八日守尾門 咯。咁已經好犀利 㗎。嗱，但我睇咗，我就同意 Tasco， 我覺得個劇力都正嘅，即係亦都知道似係冇難度啊。 我 同意啊。 我覺得佢係有一個好另類嘅方法去講，即係外星侵略，跟住唔同嘅。咁呢一件事係大家可以去觀摩下。 係，同埋唔悶嘅其實。嗱，公道講，嗱雖然佢唔打嘅。但事實佢唔滿嘅，係啊， 係 啊， 因為佢 係投入到嘅。 冒片喺度想查啲嘢出嚟，你會唔會俾人查到？會唔會黃咧？咁呢樣嘢咯，係咯， 係，係啦，同埋 最後個結局咧，即係我係諗到嘅 ，OK。咁我諗，但係一般人唔知諗唔諗到啦嚇，就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啊嘛。 啊，冇錯。 即原來佢哋嗰個反抗組織可以咁狠嘅，即係狠到咧係用自己成個組織犧牲咧嚟去成全嗰件事啊。係。 嗯， 系啊，咁你冇谂过噶，可能一般人吓， 同埋感动嘅，最后有啲即系系都系。 我冇特别，因为我估到嘅。 系，明白。 系，佢做到从嗰个，其实嗰个咪罗伦夫人咯。 系， 系咯，即系嗰个历史。 哦，系，即系做鸡嘛，做鸡嗰个。 我已经估到啊。 系，明白。 系啊，佢出场嗰个同阿 John Candy 嗰度，我已经估到啊。 嗯。 咁啊，即係我對我嚟講冇嘅，係正常發展嘅啫。咁但係當然佢其實係出到啦。咁因為你最尾先知，唔係即係我哋上位講咗㗎啦。呢個就係咯。係 啊。 但係我哋講數榜呢一刻有啲人未睇嘅，咁呢度係咁一陣等啊，不打再講翻好唔好？好睇嘅，係啦，好，仲有冇？ 再數數波希美亞狂想曲，好似就因為 呢個冇得講嘅，想好耐。 係啊，上咗耐。 好耐，咁啊榜尾都好犀利啊。 跟住我們二啊。即係再上就， 即係我滿意啊！好，夠啦，係 啦， 正常啦。咁你呢啲係一路即係順延啫。咁你始終都會落去嘅，係啦， 係冇錯。 即係仲上緊好犀利㗎啦嘛！你諗下波希米啊，仲話喺度啊，大佬真係勁，係啦。好就係咁，好啦，咁就冇啦，冇補充啦。咁我哋講嘢講戲嚇，講內容啦。OK， 好。咁以上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參考啫，唔需要信曬。你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我哋開始講戲啊！唔中意聽故仔、唔中意穿橋嘅朋友就 Z 機。